十页。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早上九点会复会，咁继续表决人民力量就立法会议席出缺安排草案提出嘅1300多项修订。咁寻日会议否决咗近200项嘅修订，咁剩翻75项嘅修订，预料今日可以完成审议，然后进行三读。美股收市全线下跌，但跌幅唔算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393点，跌26点；纳斯达克指数跌10点，收报28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0点，跌2点。而欧洲股市收市表现系偏软。正在美国纽约的内地失明维权律师陈光成在美国一个协会发表演讲，他说内地民众不应该再容忍官员的无法无天，而他相信内地掩饰官员不法行为的时代很快会结束，因为以现代的通讯，任何人想掩盖真相都不可能，但只有民众拒绝接受贪污，官员才会作出改变。另外，陈光成仍然是担心在山东家人的安全，五指大哥陈光福是受到巨大压力，而被控故意杀人的侄陈克贵仍然未能够同律师见面。体育的消息，法国的网球公开赛，男单卫冕的西班牙的拿度、英国的梅利和东道主球手桑加都是顺利晋级第三圈。女单方面，卫冕的七号种子中国的李娜直落两盘6-0和6-2，轻松淘汰了法国的对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同下个星期初，部分的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嘛？ 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送部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数码，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劲，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1.5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3菱嘅 Delica D5，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开心快活人， 好要嚟嘅都嚟咗啦！我哋欢迎詹姆斯先生， 佢而家唔系叫詹姆斯，叫硬胶先生。 哇，你个头好硬胶喎、 啊！系啊，冇、啊、办法啦。 有冇臭胶味啊？ 唔系，我哋要 梁继章、李丽睿开咗咪啦， 想听。 仲未买机？ 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信电脑 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二超底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DBC 短信。 冇揸车嘅你，翻工去街一样可以沿途收听到 DBC 节目噶，包括用手机透过 App 收听，用便携式迷你数码收音机收听。另外，搭小巴的士亦即将可以收听到 DAB 广播啦。事关我哋会免费为全港22000部的士、小巴安装印上 DBC 星级主持同节目名称嘅数码收音机。迟啲无论你坐的士定系搭小巴 ，DBC 精彩节目同高音质音乐都会伴你同行啦。 戒毒治疗康复中心除了帮我们戒毒，还提供不同的课程和职业生活的训练。 在这里我学习很多东西，改变很多，有回自信心，我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在戒毒治疗康复中心，我得到关心和支持，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方向，要做个有用的人。 全靠大家的支持， 我才可以重新做人。 我一定会企硬不剔嘢。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下星期一就是六四23周年了。年年六四，今年六四，香港的遗愿都烛光如海。中共建国63年，做的坏事数之不尽，反右运动几多人含冤破家，大跃进饿死2000万人，文化大革命破坏人伦，摧毁价值，令全中国人行尸走肉，危害至今。但是只有六四，香港人念念不忘。维园人数没因为时间冲淡而下降，因为23年前的北京风暴，香港人直接参与。北京学生聚集天安门，要求政治改革，吏治清明，古已有之啦。1919年，北京的大学生已经试过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北洋政府外交软弱，丧权辱国，提出了内除国策、外抗强权的口号，然后扬长而去，火烧赵家楼。这个著名的五四运动没有演变成悲剧，为什么70年后的六四，同样的地点，同样是大学生，同样的政治诉求，一个改变时代，一个悲剧终结呢？分别是六四的天安门学生集结不散，北京瘫痪，政府束手，大家都找不到一个下台阶，共产党内的系派斗争就火成风势，形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局面。政治诉求通常讲完就走，清明吏治不可以一蹴即就，广场上的学生不散，同政府就形成一对峙的僵局，这个香港人就要负上很大的责任。当年你有没有捐过钱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呢？这个是香港人一向做事的方法，我给钱，你静坐，大家目标一致，希望中国民主开放，官员清廉负责，国家富强，民族走上康庄大道。香港好多人带着100几十万现金，3、5日就到一次天安门，送给学生领袖，再由他们分发给示威人士。有金钱的诱因，就有留下的理由，共产党不可以一日变革，就只有血洗北京。我虽不杀百人，百人因我而死。维园的烛光有对暴政的指责，有对死者的哀悼，更多的是香港人自身的忏悔。我们为金钱万能，出钱就是做事的庸俗价值观忏悔。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早晨早晨，7:39，星期五啊，又到 weekend 啦。如果5日工作嗰啲人咧就好开心啊，听日咧就系周末。 听日咧我哋仍继续喺度当班嘅。 风波里的茶杯咧就一个礼拜做足6日。 嗯。 咁听日咧就有个贵宾嚟，呢、這个贵宾要括一括噶吓，个贵字要揾个括号括一括嘅。 系 咩叫刘梦红？系啊，呢、這个全国政协委员，一个喊苦喊屈嘅怨妇。咁听日请佢嚟咧就。啊！我倾下偈，大家都知倾乜噶啦。 喂，问下边个拣佢想做边个部长咧？边个局长咧？真系 佢有得做咩？ 吓、啊，咁佢梗系拣个冇心啦，系嘛？ 有噶，佢做申诉申诉专员啊嘛吓。 我哋都听到啊！我上个礼拜睇咗信报，我而家等五日都见唔到信报卖啊！即系上个礼拜信报唔知星期六有个报道咧，就话喺星期一就会爆大镬，话刘梦红咧。就会公开申诉过桥抽板喎、 哦，系嘛？系听日会唔会呢度讲？ 咁可能一话要爆大镬之后咧，佢老细揾咗佢啦， 即刻收口。 咁啊，即系梗系有啲嘢 offer 啦， 预先张扬，即系有个系即系讨论嘅空间。 两样嘢，一系威逼，一系利诱。呢个世界手段系两种嘅，一系威逼，一系利诱。 哦，即系公开去对话系好噶，系嘛？ 不如刘生再几个表现，即系如果将佢纳入一个政府嘅即系阵营当中，就系对梁班子咧，显然系一个负资产嚟嘅。你好明显，而家个整 咁又唔系，我觉得都有个位啱去做。 负资产罗范超芬 已经负啦，系啦。以梁振英嘅精明咧，就应该用人方面咧，即系 一啲都唔精明。 用人方面， 第一佢拣咗个罗范超芬已经唔精明啦， 的确无人可用啦。 第二咧，佢拣咗呢个叫做啊林郑月娥咧。佢就放长双眼睇下咧，佢就知道佢撞大板噶啦。嗱、嗯，我问你一样嘢，你话如果今日阿林瑞麟咧，我睇报纸，佢啊真系喺度呻啊，佢都系呻嘅。其实佢都系呻， 心中有怨噶。 佢意思就话、嗯、我去做政改， 系 你搵我做政改，我的民望梗系低啦。嗱，咁有个假设嚟，而家问你啦，阿、啊、老总，如果当年啊呢、這个曾荫权。派啊林郑月娥去处理政改，你估林郑月娥民望会唔会高咧？ 冇啊，即系你政改本身就系香港同内地即系一国两制嗰个磨心嚟嘅。 嗯， 任何官员喺个位咧，其实你冇得企嘅。 不过又唔需要帮林瑞麟噶， 即系冇 格衰。 即系系 唔系佢格衰？ 雖然表现唔好啊， 格衰咧就 系即系个表达方式系唔好吓。咁但系咧 格衰咧就已经系占咗。 政制及內地事務嗰個位， 因為同埋一齊處理嗰個副局長冇事，阿黃靖文就冇乜嘢，人哋唔會好討厭阿黃靖文嘅。 佢比較上嗰、那個即係、就是、出嚟表達嗰個鬆容啲，同埋係即係大家其實明白嗰個位咧，一個港官一個局長喺嗰度，你冇任何嘅發言權。 冇啊！你比較就係話， 你純粹個表達個技巧、傳達信息嘅技巧， 等於當年搞廿三條嘅掃把頭啫，又係格衰。咁你而家就算係阿羅范招芬。一样是衰格，即是个问题就是人本身的那个格的很重要。不要你第一不要讲 一个态度啊， 你不要讲话做那样东西是不是一个污染性行业。因为最紧要你的格衰，即是你请个伙计回来洗碗抹台的那些是人都知道是厌恶性行业的啦。你餐厅收碗的那些他劈劈掟啲碟的啊，同他慢慢来虽然他撞到你啊，你都调气都顺啲啊嘛， 所以你现代正人物，你嗰个喺镜头前嗰个嘅亲和力，嗯、你嘅表达力嗰、那个要求系会比你嘅真正嘅执行力咧，可能更加要求会高吓。咁、即系讲到，譬如而家你讲到曾特首咁啦，就而家大家就期待今日佢行出嚟会讲啲咩嘢啦。 其实冇嘅，最重要一样嘢系一定要鞠躬道歉。如果你问我， 无可避免啦，系、 嗯、呢、這个冇得避免噶啦。 我觉得佢俾人累嘅啫，真系唔戴眼识人，请错伙计。 林毓华，你唔好讲呢啲嘢。 林毓华， 你 咁，你 讲呢人，你以为我帮佢噶啦？ 我已经好 尴尬， 我帮佢而家我。 我坐喺度已经周身唔自在 嘅，唔自在 啫。我唔自在 啊！唔系阿大斌有桥啫，点解？我觉得。啊，曾权即系你老友啦，系嘛？即系如果退休之后咧，其实可以嚟我哋呢个台主持节目嘅、啊。我哋有一个叫做旅游玩家啊嘛，我哋有呢个节目几好 啊！ 唔系啊， 我 真系好想 嗰啲旅游玩家同你普通旅游玩家两样嘢嚟。 咁我哋啲档次高啲嘅听众啊， 豪华级、高级嗰啲听众唔需要你指导嘅。 咁去搞， 即系你住得嗰啲房，住得嗰地方咧，应该有 嘅。今次咧，阿老总成样嘢你睇到嘅。即系曾荫权咧，佢始终唔系一个政客。 系 嗱，呢个唔系话咩，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分析。嗱，今次俾人揭发佢话佢走去住总统套房，呢、這个就 TVB 嘅。 嗯， 啊，呢、這个揭发佢咧就话喺巴西住总统套房用咗40,000多蚊、50,000蚊一晚租。 TVB 成晚播出嚟，就跟住所有电视台传媒全部都 pick up 晒啦。 而家我觉得啲人喺度打落水狗㗎嘛。 唔係打落水狗另外一样嘢，呢、這个世界你如果係狗你唔落水冇人打你。我啲问题边个边个 叫你自己跳落水啦、 啊。因为你自己跳落水啦、啊、呢个第一个问题啦。 作出 但最重要一样嘢呢都仍然可以讲返一句公道说话。呢、這个即任权呢他当然认为他自己没错了、 嗯。 如果这个人他认为他自己有错，你会不会委任两个调查委员会、嗯、两个担子都不会偷食的人。一个呢就叫李国能大法官德高望重、嗯。但当日呢他委任李国能做这个调查委员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时候、 嗯、 你知不知道民主派人是攻击李国能 的、嗯 啊、又说他呢 以为会包庇他嘛。 说他包庇他、啊。我当时已经觉得好，我觉得呢班友系好离谱。李国能系一个全香港我谂公信力最高嘅。 咁泛民同啲左派样，因为我知道有左派传媒又准备又要揭发李国能大法官又话佢僭建，知唔知？租埋直升机走去影佢间楼添，真系。 嗱，所以咧问题咧就系话啦，你如果李国能咧作为一个咁有公信力嘅人咧，你如果你话啊，我就唔明呢啲人，你攻击佢系冇好处噶啦。你睇到今次出嚟嗰个报告系好公正， 嗯， 好完整，好公道。嗱咁跟住曾蔭權再委任多一個咧，第一就嚟唔撈嘅，第二咧呢、這個審計處長大家都知道係完全獨立嘅，係啊咁大家對曾蔭權當日委任佢咧一樣有質疑嘅。嗱咁而家嗰個報告又出咗嚟啦，我諗大家咧拿住呢兩個報告揾放大，唔需要揾放大鏡睇啊，都可以喺裏邊咧斷章取義好，好喺裏邊抽啲嘢出嚟喐個曾蔭權，呢、這個就好容易。嗱咁你睇到咁、那個問題就話點解曾蔭權要去冇人逼佢去委任呢呢、嗯、兩個調查委員會噶嘛、哦？又唔係立法會去委任嘅，佢、哦、就覺得 我知點解， 佢覺得自己冇錯。 唔係我知點解， 佢覺得自己冇錯嘛。 佢可能係蕭規曹徐，因為點解咧？我好八卦，我想知道啦。阿董山做特首嘅時候，外訪係住啲咩酒店咧？ 完全冇晒记录， 系咪即系一样嘅？系 完全冇咗记录， 冇啊！ 所有记录已经啲档案已经毁灭咗啦。嗱、 啊， 如果你咁讲咧，全档 咪又要有规定年 期？唔系我头先我同阿冇咗讲嘅 话，我要话 我系一个推销员嚟嘅啫嘛。咁我坐到特首，咁上一个点做？ 唔系，即系我想讲意思就 系秘书安排啊。 即系如果以前阿董山即系出去即系外游咧， 完全一样规格， 又住同一个级数嘅酒店咧，咁佢跟住有样学样啫嘛。 咪但系而家冇咗记录啊嘛。 冇记录， 因为唔系蠢嘅， 所以冇得比较啊嘛。唔系佢蠢，系有人聪明。 哦 是有人聪明呢、這个又叫蠢。呢、這个问题呢就一个叫蠢一个叫遮。咁、你再讲返以前啲港督啦咁、当然嗰啲殖民地啊嗰啲所谓殖民地狗官我哋唔好理啦。我哋而家政治正確啦嗰啲叫殖民地狗官啦、当年呢啲叫白皮猪啦。咁、我哋又回归之后其实大家要斟酌一样嘢就係、当年董建华佢嗰个级数系点呢咁如果一直由回归以嚟特首外访个级数啊，嗰种即系待遇级数系一样嘅时候咧，啊，唔系，我觉得都系唔啱噶。 唔系嘅，唔啱啦。但意思就系佢可能即系见到 唔系一个错，可以两个错。但系最错系咩咧？就是、立法会当年通过咗特首不受防贪条例监管。而家其实好简单， 咁、应该政建制派要负责。 呢、這个就系一个冇网管。如果冇网管嘅时候咧，就要拗一样嘢就系、贪。同应得嘅，咁、呢个就人有啲人咧，啊就得过且过，啊你话好似骆家辉咁，啊佢可以住，可以坐头等，唔坐坐三等，啊当年阿松，佢唔用贵宾室，佢自己就排队 check in。 唔系啊，骆家辉有事啊，佢入乡不随俗啊，所以佢喺内地俾人批评 佢 就系， 佢唔系 要查身家 登噶， 唔系啊，佢系影射人哋中国啲官啊， 点都系个问题所在啦，即系你喺嗰个制度底下。你是要我要到最好最尽啊咁 呢个就叫 entitlement 啊 entitlement 另外一样嘢就 great 你嘅 entitlement 啊咁你自己知道啦但同埋呢将呢个事情去到你任期最后是一连串将佢呢啲咁嘅爆出嚟 公道 背后呢亦都可以睇见 有 啲咁 嘅特首嘅时候呢 去出房又系 需要讲公道噶啦。今日咧冇， 今日唔系哦。 今日冇公道， 不过呢个系 今日咧人咧好简单嘅。你郑英翰就系七任强嘅好朋友，你讲乜都系唔啱噶。所以我其实应该今日放， 你应该放假 高假。 我就系好耐冇人都谂住 不可以逃避嘅。 呢个即系 所以公 道冇得讲啦，即系鞠躬谢罪呢个无可避免。 我谂呢个一定即系个问题就系话，我谂冇得避免噶啦，因为市民。佢有市民嘅睇法，咁你如果认为个领导做得唔啱嘅，唔好你自己觉得啱唔啱，系咪自己问心无愧啊？你话我自己系啊做一啲我认为我应该得到嘅嘢，话我攞我都应该得到嘅嘢啊。譬如好简单，你如果而家埋单嗱喺西餐厅咧，喺个 cashier 嗰张台嗰度咧。或者行出去嗰个 cook room 啊 ，cook room 唔系 cashier， 即系帮你制衫间房度，一定有包糖喺度，有一盒糖喺度嘅。OK， 咁问题咗你病埋一单之后，你出去拿一扎得个， 嗯得， 佢冇话一人一粒啊嘛， 肉酸啲咯， 啊肉酸你话攞，你话攞一粒，嗱你攞一粒就冇人话你嘅，你攞多粒， 一粒系特登俾你攞 嘅，任你攞啊，其实就嗱，但系就预咗咧，你一人攞一粒嘅。但有啲人咧就成扎咁攞噶喎，嗱我去到英國咧，你 check in 酒店咧，如果大家嗰啲咧，我試過啦，就有啲好靚嗰啲三角朱古力 嘅。香港有個地方都有。 三角朱古力擺曬成盤喺度噶 ，Conrad 有，我話咩？ 唔係元芳有 ，Conrad 元芳試曬有元芳啊。 嗱， 即係我都貪心，我都攞幾粒嘅，我都唔係粒，我都攞幾粒。 英國啊，啊有啲五星級酒店咧，一定 有。我唔係貪心，即係好食啊嘛，咪攞幾粒咯。 如果你去到一啲大酒店咧，嗱，每一層樓咧，尤其是日本啊，科斯順啊，每層樓咧有啲軍室綠蘋果喺度，每層樓都有嘅。我見過有個人啊，層層樓 lift lift 停。每层楼立晒啲苹果，呢个问题你话佢系犯法咩？佢又唔系，咁个问题就系呢个问题就嗰个收入问题。 啊大斌嗱，上人做乜嘢叫贪心？ 系 作为正人咪叫贪腐？贪腐同贪心咧，一个就纯粹个人道德问题啊，一个就系你嗰即系对嗰个公职，你作为一个领袖嘅表率，呢个对嗰个社会对佢要求嘅失望， 有阶级性嘅。即系我觉得嗱，譬如有啲中产或者细路仔就会觉得系咩咧？就系觉得系 cheap， 所以变咗就而家啲人就讲少，佢唔系叫 cheap executive， 系 cheap executive， 唔系 cheap 系 cheap， 你倒转咗讲啊， 长啲音咪 cheap， 你倒转，即系个问题。其实 佛短咗， 即系我又唔系话去到咁个 extent， 即系问题就话究竟你系应得嘅，你系咪需要攞到尽？你有冇谂到一样嘢？呢啲系公帑。外限啲啊，譬如咁讲，我唔住两间房嘅总统嘅套房，其实总统套房多，而总统套房唔系总统住嘅 ，OK， 一个套房。 总统真系美国总统啊，英国首相啊，即系唔系我唔系讲话同学个 有好斗嚟嘅酒店都有总统套房啊， 包咗佢哋系 住成间酒店包咗嘛，一包包咗中顶嘅 样，保安问题啊，呢个 加点人嚟香港咪咯，即系譬如阿胡锦涛啊，即系佢哋咪成层加晒， 即系不如讲话你住大嘅套房，你话可以住啲细嘅套房，系咪一定海景或山景咁？呢个就系嗰个焦点所在，亦都系今次审计报告嘅焦点咯。另外，李国能嘅报告就好简单，而家特首系不受防管条例监管，佢认为以后需要 啊，不适当啦。而家 咁，佢认为以后系需要嘅。咁咁咪 最好啦。李国能嗰个报告系针对制度嘅， 系 向前看嘅， 向前看嘅。咁呢个制度， 我唔系佢委任 制度， 因为委任佢都系去检讨， 系检讨呢个制度， 唔系查案 啦，唔系查案，呢个都好重要吓。 因为冇得查啲，你冇条例监管咧，难听讲一样嘢就叫冇网管。 我觉得咧，我成件事我最唔满意咧，就系嗰啲个海外嗰个系经贸办嘅人真系， 嗰啲 离晒谱， 嗰啲先头部队， 嗰啲柴仔嚟嘅。嗱，仲有一样嘢，我话俾你听啊，而家好大镬噶。 系 你知唔知？我同你讲过啦，我见识过咧，我做过立法会议员啦。喂，呢啲驻外办咧，而家香港好过瘾噶，每笪地方有四个办事处。 系。 一个呢就经贸版啦 ，EGO 啦，呢个系嘛？一个就 旅游发展啦， 一个旅游，一个 TTC， 而家仲有投资香港。喂，点解一个咁细嘅地方，会喺一啲大城市里边，喺啲国家里边，可以有四个唔同嘅办公室，仲要喺四笪唔同嘅地方啊？即系如果你系翻鬼佬要嚟香港做生意咧，嗱，我想攞。啊！你嗰啲你正式即系差唔多系好似领事馆咁啦， 要跑四处嘅。 跟住我要攞啲旅游资料啦，我又想知道去到香港有咩好玩啦。跟住我想嚟香港开间公司，咁又要 invest 香港啦。啊，跟住我想香港做啲啊 trading， 咁又要 TTC。你知唔知啊？你要去四大唔同嘅地方，咁点解唔系 under one roof？ 嗰个我谂系咩？系香港嗰啲嘅公务员系统咧，即系你得人放假冇嘢做咧，就调去啲职位。阿林郑都调过啦，跟住阿伦敦。 佢当年佢为咗凑仔嘅，佢讲得明嘅。 佢打工唔系凑仔 啊 嘛。 系啊，我哋当年我讲过晒嘅呢啲，系佢话到明嘅，佢要求调去英国原因系因为我要凑仔。 可以有呢个自己嘅选择去边度？ 即系如果你 话 俾你老板听咧，我因为要凑仔，嗱我就喺呢间酒楼做嘢嘅。譬如你喺啊啲大连锁店酒楼喺长喺呢、這个， 如果你老板好锡你都得嘅， 喺呢个深水埗店做嘅。但我而家我仔咧就去咗长洲读书，我想调去长洲，你觉得唔得？ 如果你长洲有店，你嘅能力做得到，咁啊当然有啲老板可以咁谂啦吓。但系唔会因为你去凑仔而迁就你咧，咁呢就惹到整个 嗰个 管理问题啦。 如果你话因为凑仔，我要调去英国咁讲，即系摆明系吞糖咯。即系你都你个目的唔系话我对喺英国推动香港。嘅商贸关系啊， 佢私人机构复杂啲嘅，私人机构你话你要凑仔，可能佢同我老板有特殊关 系 咧，系咪先？ 唔系而家个制度咧，我话俾你听就系、是、根本就系一塌糊涂。 喂，你讲紧嗰四个一个地方有四个部门，喂，呢个同香港竞争力有关咧，因为咁样我哋竞争力会增加。 梗唔系，浪费资源啊！ 如果有人啊喺英国或者美国好。想嚟香港做生意，佢要用一日时间先去到呢四个办公室。对我哋嚟讲，又俾四个专员嘅钱，四个 office 嘅租金，仲有所有 support 嘅 staff 啊，支援嘅职员。喂，其实根本就一个写字楼已经足够。 唔系啊，同而家搞错咗。 一个写字楼里边，你可以有四 而家资讯科技咁发达啦，其实唔使。设一啲外办咧， 因为肥缺， 用互联网都得 嘅。你知唔知啲人会做咩咧？通常呢啲公务员咧，调咗出去之后，两个 jack 数，其实三个啊，仲有无限边际利益啦。第一人工高啦，话喺加拿大你攞香港啲官啲薪人工高过加拿大总理嘅，有后成啦，入埋籍，细佬哥可以喺嗰度读书，佢自己都读埋书啊。 太得闲， 得闲 冇嘢做噶嘛，冇嘢做噶，基本上系 咁拣咩人去做呢啲咁嘅驻外代表？除咗话你有即系亲信之外咧， 都唔系一般咧，都系自己争嘅。自己争，我认为我都系时候嗱，有两种人，有啲唔去搏嘅。 嗯， 喂，我不如调佢出， 我无心在此争， 即系喂 嗰度 山高皇 安安乐乐算啦。系 去到嗰度咧，仲有你去到唐人街廿文廿武，我好威嘅。啊，跟住仲有话打电话订台，实有位嘅。你差唔多讲到自己系外交官咁，差唔多你嘅级数就系香港驻当地嘅领事噶嘛。吓、喂，好多 jack 数， 即系出入啲领事。 但系咧，一定要招呼咩咧？所有唔好讲特首啦，所有高官 到访， 到访你最紧要招呼就系恰恰当当， 安排一切食。 啊，如果要睇樱花。你就带去睇樱花，边度订到位啦？譬如当年咧，你去北东京睇樱花咧， 嗰阵张大姐 有啲河边嘅，我唔系讲张大姐啊，有啲河边睇樱花好靓嘅，嗰两间酒店叫 Fairmont 嘅，而家冇咗啦，好难订位嘅。咁佢又最紧要帮呢啲 有订到嘅， 但系观光人订位啦，仲有第一样一定要边度啲嘢最好食，知道晒，即系一个旅游服务。仲有一样嘢，一定要令到如果系大官咧，要见报。 嗯。 是做咁多嘢㗎咋。 有安排呢个访问见咩版唔紧要㗎。 如果你去华盛顿呢、你又要安排嗰啲立法会议 员 啊嗰啲高官啊唔系。 唔见议员啊。 唔使排到100公行个圈、大 会。 喂咁咪。 我去华盛顿见 啦。即係嗰啲旅游嗰啲排队嗰啲。 立法会议员都受益㗎，所以佢唔会弹劾佢哋。 喂大班越听呢越似一个社交秘书嘅位置。 接待专员。 完全系。 接待专员。 完全系。 咁点值咁多钱啊？ 哇发达的做那些、啊、你知不知道我跟你在节目讲过什么你不记得了就林毓华、 啊、 你在美国驻美国办事处驻美国办事处你知不知道他的人坐什么车、 嗯、 你去到美国你如果讲国民外交你当然坐美国车、 嗯、 不是因为在香港冇机会坐 Benz、哦、全部买晒 Benz 噶，我话俾你。 公费嘅嗰啲， 公费 啊，哇咁 高。公费， 你去到英国梗买英国车，去到美国梗买美国车，呢个外交。 一句公费可以考验好人嘅， 个个买 Benz 良心良知啊，呢个道德底线啊。 你知唔知全英国成万尺， 系 好过住礼宾府？ 啊，点解呢样嘢佢入乡随俗又识得吓？ 啊，嗰啲有冇人讲？ 系咯。 咁就系烧鸡做蠢啊嘛！ 非洲人民， 你上任都 系 咁做啊嘛！ 如果你驻外嘅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早上的九点会复会，继续表决人民力量就立法会议席出缺安排草案提出的1300多项的修订。现时只是剩下75项的修订未表决，预料今日可以完成审议，然后进行三读。美股收市下跌，但跌幅轻微。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普遍差过预期，加上市场人士担心欧洲债务危机会恶化，都减低投资者的入市意欲。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393点，跌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27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微跌2点，收在1310点。总结五月份，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跌超过6%，纳指就跌超过7%。工业股和能源股在今个交易日表现较差。美国重型的机械制造商 Caterpillar 跌了2.8%，收市报87.62美元，股价跌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金融股就回升，航空股亦都做好，科网股普遍是下跌。至于欧洲股市收市表现是偏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赖斯说，组织目前并未和西班牙就援助贷款展开任何的磋商。赖斯说，组织未有起草任何有关给予西班牙金融援助的方案，而西班牙亦都未向组织请求援助。不过他就说，组织总裁拉加德将会和西班牙的副首相德圣马利亚会面，商谈近期西班牙和欧元区的经济形势。正在丹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美国会继续支持叙利亚危机特使安南提出的和平方案，目前不会谈论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叙利亚冲突的方案。希拉里又指责叙利亚当局没有执行安南提出的和平方案，又说联合国的监察团有助减少叙利亚的暴力事件。希拉里强调，美国不愿意进行军事的干预，因为这样会引发一场血腥的内战。美国会尽可能达成最广泛的共识，以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体育的消息，法国的网球公开赛，男单卫冕的西班牙拿度、英国的梅利和东道主球手桑加都是顺利晋级第三圈。女单方面，卫冕的七号种子中国的李娜直落两盘6-0和6-2，轻松淘汰了法国的对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个星期初部分的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啦！6月1号星期五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啊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啦，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有时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吓。另外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Weekend 嘅龙尾啊已经出现咗啦吓，现时排翻去顺德。

早晨，早晨，8:08。啊，林毓华，琴日黎年咧，我睇电视咧又见到佢出嚟，佢、出嚟都大镬噶啦。上次出一出嚟咧，就搞到阿林郑月娥咧鸡毛鸭血，就要处理嗰啲权健问题。 喂，今次佢个地政处都好唔掂噶。 喂，佢黎年咁系咪同阿林郑月娥唔啱咧？ 点会啫？咁你申诉专员就又系好似阿邓国斌一样嘅，就事去分析噶嘛。咁你个投诉嚟到嘅时候，佢要处理噶嘛，系嘛？ 咁人投诉咩嘢？ 唉，投诉就系离谱啦，真系。点解嗰幅地咧吓一蚊去俾一啲咁样嘅人去办学，然后咧人哋嗰个原来系牟利嘅机构嚟嘅，咁你又唔知嘅？ 咁唔系啊，林郑月娥解话啦，话地政署嘅责任好简单嘅啫，嗱，佢有人申请要攞啲工地嘅， 系 佢就负责审批嘅啫。咁你话你系非盈利嘅，睇过晒你嗰个申请书， 系 完全符合资格嘅。我咪益你咯，一蚊租俾你咯。 喂，咁 但系租咗之后， 有冇个系真系依个用途 做乜嘢咧？林郑月娥就话唔关地政处事，即系叫你黎年收声，即系地政处嘅责任就净系俾嘢人。 喂，咁嘅人点可以将来做第二把交椅啊？真系 咁样先 搞错啊！真系 咁，所以咧吓冇啊个问题就系、 咁呢度问责啊！真系 唔系啊，佢识讲嘢啊嘛。考研認識， 我哋要啲政府嘅局長或者去政務司司去做嘢噶嘛，講嘢啊而家。 啊，唔係噶，佢去電台嘅，係呢個電台 講嘢咗啊，又話碌啦， 佢係軍裝喺呢個電台唔嚟嘅啫。咁嗱，佢去完商台，咁聽日又去呢、這個商喂。這個唔係去完港台，聽日又去呢個商台啦， 係 嘛？冇嘢噶。咁跟住講到馬蹄圍道嗰度，我見到佢好似想喊咁。咁我以为佢即係马头围道嗰个冧楼死咗人㗎嘛。我话呢个局长都算佢啦。 佢因为其他事干嘅。 唔係咁，因为佢感触，因 为 自己佢嘅母亲过身啦。咁呢个无可厚非㗎啦。我哋就唔可以批评人哋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孝心。但有个问题就係话，喂，马头围道嗰度就引起呢个劏房问题。到今时今日，好多人住喺劏房，嗰啲人欲哭无泪。咁你有冇去处理啲劏房问题？啊，好似而家地政署嗰啲啊，喂，一蚊租笪地俾人，本来应该收40万租嘅，喂，你益咗佢40万租同一蚊， 冇几百万啊嘛，香港啊， 唔系40万同一蚊争几多倍啊？林毓华吓，你都识计啦。 喂， 跟住咧，有人批评你嘅时候咧，就话喂。你收息，地政署唔系做呢啲嘢，咁如果地政署唔做呢啲嘢，咁边个部门做呢啲嘢咧？咁边个部门做先得噶？边个部门做？即系唯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咪等人投诉去呢个申诉专员，申诉专员又做唔到嘢噶，佢只系攞出嚟讲嘛，批评你嘅，你批评完你之后，你就话喂。大佬，地政署唔系做呢啲嘢嘅，佢唔可以阿支阿捉嘅，佢净系负责审批嘅。 所以话佢打灯同埋硬正咯，就系吓， 即系你唔好讲我，你讲亲我咧，我就喐你。咁呢啲啊叫做打得啦，呢、這个真系打得啊，真系。唉，咁仲有啲咩新闻啊？林毓华今日 新闻，你谂唔谂到个人可以坐417年监？ 边个坐417年？ 当然唔系香港啦，系讲喺澳门。 喂，嗰、那个系如果分期執行就系美国都好多嘅，美国好兴噶。那 个法例原来佢只可以判佢最高30年嘅啫， 同埋同期執行。 咁而家咪坐29年咯，真系。 咁啊，即系成样嘢审完之后咧，就加监6个月，即系呢个叫同期執行。但系如果分期執行咧，你嘅意思咧就即系咧，如果计计埋埋几百年噶啦。 系， 美国好兴噶，美国每条罪就判几多，咁跟住就话俾你坐几百年。即系话俾你听咧，你冇得假释啊，仲有一样嘢咧，你就冇终身监禁，老死喺监仓里面。嗱，咁睇呢个欧文龙嘅，佢今年贵庚嘅有？ 呀，都系唔知啊，几岁咁，40-50岁啩？ 你又唔知道，咁啊当佢50岁啦，咁坐29年监。咁澳门有冇8折噶？ 唔知喎， 有冇八折档噶？坐监有冇八折档？ 香港有，香港扣除工作假期。 咁83、24，24、50岁，24-74，即系仲有机会出嚟嘅。 咁當然咧，我哋覺得做官嘅人咧，廉潔好重要，真係啊！即係最緊要唔好官商勾結啊嘛，真係嚇。 唔係廉潔問題啊，而家問題就話你個人嘅操守都有問題嘅、啊，即係你要適可而止咯。 而家批評法官批評佢話係全個亞洲啊，唉，佢真係最巴閉佢啦。 咁我又唔同意 啊！佢咁講啦嚇， 我肯定唔同意。 咁我可能佢意思係從嗰個係。定咗罪嗰啲咁嘅系 贪 官嚟讲， 定咗罪可能 佢最巴闭。咁你捉唔到嗰啲嘢，自己咁发展，佢点知又真系系嘛？啊， 嗱呢个咧，政府空置或者未有即时用途嘅土地咧，就叫空置嘅官地。 系 咁啊，用一蚊嘅象征式短期租约咧，就租俾啲非盈利机构、 非牟利机构 啊。咁啊，申诉专员公署发现咧，地政总署喺审批监管。同埋续期三方面咧，都未做好把关工作。嗱，其中一个案例咧，一个个案咧就系大屿山国际学校啊，就以一个非盈利啊、非牟利啊嘅机构嘅名，即系个名义啊，用每年一蚊嗱，呢个唔使讲，梗系超筍噶啦，一蚊就租咗个官地， 一蚊咪即系象征式啦。 但系跟住咧就牟利十一年。直至到事件被申诉专员公署揭发先咧，之后啊，先至改以市价继续承租。估计期间咧，政府少收咧，起码400万嘅租金。嗱，换一句话嚟讲咧，啊，即系申诉专员咧，而家做咗呢个地政署嘅四，啊，即系话咧，地政署批咗幅地出嚟之后咧，唔去监管，唔去监管咧，唯一嘅办法咧。啊，就是由呢、這个啊市民去申诉专员去投诉，申诉专员作出调查，咁佢哋先至去跟进。 嗯， 即系话咧，如果冇人投诉，冇人跟就冇人跟进，冇人跟进咧就继续咧，就人哋话一蚊鸡，一蚊鸡咧，啲酒楼买一蚊鸡咧，啲人已经抢住去食噶啦。如果一蚊可以租到间学校咧，我谂啊排长龙啊。申诉专员咧，琴日就发表咗个调查报告，就话地政总署咧冇订立周全嘅审批、续期同埋监管机制，处理非牟利性质嘅短期租约申请，造成滥用嘅情况。咁有团体租用土地啊办学之后咧，由非牟利变为牟利，啊卖大包，益咗对方11年，咁啊政府就唔见咗400万。我觉得呢个调查 咁佢追翻噶， 唔系呢个400万咧。都唔系 重点， 唔系实数嚟嘅。因为如果你话牟利嘅话，佢根本租唔到呢度啊。 系， 即系你明唔明？就算你话我肯俾400万租咧，佢都未必租俾你嘅。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个听众，阿李先生嘅，早晨啊，李生。 早晨，李先生。 早晨，李生。 喂，早晨。 系你好，你讲啊，听住你讲啊。 大班又系我啊，喂， 又系 你。人多喂，你消息系关键啊。 咩啊？ 开旅行社一个，开旅行社一个关键啊！ 关键旅行社好多年前好似， 喂，你叫李老死啊！李老死一份好工啊，做呢个代言人，食得招积，住得舒适，游得出色，旅游超值啊！你个老死， 喂，大佬啊，大佬你我唔同意你讲嘅，因为第一啊唔系超值，如果超值而家就唔使俾人闹啦，大佬啊，嗱呢个已经错啦。你呢个错啦，第一不是超值， 而家你个洗大咗。 如果系超值嘅，就今日唔使俾人批评啦，真系阴功啦，啱唔啱啊？ 食咗先啊嘛， 咁啊，你再讲嗰三句口号系咩啊？嗱，我逐句驳你啊。 食得招积，食得招积， 食好似冇批评佢，嗱，好似冇批评佢食，嗱呢个又唔啱。 咩嘛？澳门嗰度话食嗰啲， 澳门啲人请嘅啫，嗰啲就嗰啲唔系 超值， 嗰啲叫做 食得舒适。 喂。我话俾你听啊，啃唔落肚啊，背脊骨落啊，而家大佬。 咁起码食咗先啦， 食 咗啊，好唔好听？屙埋出嚟添啦，已经系咪先？ 真系阴公， 游得出色，旅游超值。阿黄之伯当日旅游超值咁噶嘛，系咪先？ 旅游超值。 都讲翻， 好 讲翻阿你个老仔啊，当年 成日话，唔好成日将人拉落我啲关系度啊，大佬啊，你真系我第一。你就我老死你啊！打电话嚟，大佬。 喂，讲翻先。喂，佢当日啊，成日话自己 power up 咧，就系自己老豆咧，真云啊，当年啊，成个荷里活建筑宿舍咧，佢老豆系少数唔贪嘅警务人员嚟噶。 咁呢个系事实啊，呢个系。 啊，咁我想强调一样嘢，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佢唔系40年嘅公务员生涯， 应该知道点样做啊。其实佢由出世嗰一刻咧，佢应该知公务员点样做噶，系咪啊？啱啱先啊？同埋如果佢真系，如果佢根据而家表面证据咁睇咧，如果我系真云咧，我即刻， 谂一样嘢公道啲啊，李生，唔好讲系屋企人啊。 唔系 一人做死人当啊， 即系唔好提人屋企人啦、啊。我谂呢样嘢就唔公道嘅，任何人做嘢。包括我又好你又好，即係和不及妻儿，係咪、即係一个人做事一人当啦、 啊。嗰个唔係妻儿，嗰、那个係老豆。 老豆就可以闹㗎。 咁咁其实我想讲返呢，就 你讲下正经啲啦。 今次呢单嘢呢，係咪有两边一齐追佢啦，係咪先。 嗯。 你 应该 讲係当日佢任命咗呢个李国能同埋呢个邓国斌呢去做嘢呢，喂。你唔好代表佢代表自己冇错喎，佢当日可能就諗住我嚟以即係呢个毛泽东话斋以时间换出以时间换出空间㗎喎。 冇时间㗎，根本你諗下呢两个委员会、老实讲啦，即係 好有效率㗎佢哋。 第一，你明知道呢个委员会呀、一定係亦都可能呢，亦都佢哋有个所谓 mandate 啦、就一定要喺呢、這个落任之前呢，即係7月1号之前出嘅一个报告。 我都有去呀，李国能嗰个公听会度。 佢有冇话 一定要你知唔知佢呢个委员会嘅 topic 叫咩？係叫防止及处理潜在利益㗎，係处理咋。 系啊， 公务员嘅嘢噶啦，处理可以十年八载处理噶嘛。 咁而家结果 唔系 李生啊， 唔系 set 图啊。 嗱，而家你满唔满意个结果先？唔系你满唔满意个报告先？嗱，第一我哋最紧要睇个报告啦。咁你收唔收火啊？嗱，你公道讲， 我唔收火，因为其实我喺会里边我都讲出一样嘢，其实香港尤其是姓曾嗰位仁兄，有两个问题真系要处理嘅。第一个叫延后利益，另一个就叫关联利益。 嗯， 我喺会上面都有讲嘅。即系当日。喺报纸上面讲，有啲人攞海味山珍海再当500蚊，有啲阿哥，有啲细佬妹飞黄腾达，有啲个妹无端端做开 admin 嘅，无端端做咗 trailer。 喂，你唔可以咁讲噶啦，呢样嘢咧就唔公道，英雄莫问出处。喂，你觉得一个人咧，如果你嘅出身唔基层或者唔好咧，就冇机会上进，有乜大镬？咁你即系讲紧一样嘢咧，所有有钱佬啲仔，个个去牛津读书，去剑桥、哈佛翻嚟咧就高人一等。我同你咧，嗱，我唔系得罪你啊，我肯定你唔系大富大贵出生啦。第二样嘢，你一定唔系，咁啊唔可以又唔可以用讲嘅。你睇下阿罗范招芬读咁多书。佢话玩嘢都咁讲㗎，系咪啊？即系咁讲，即系唔系讲嘢，我又唔可以做，又唔可以。 佢呢啲引证， 即系我意思话咧， 唔系啊，你亲翻亲真嘅手话斋，以前同变咗黑社会啊嘛，咁咪讲嘢咪黑社会啲咯。 系咯，咁所以我哋就唔好理人嘅出身，嗱，亦都唔好针对人哋屋企人，你针对一个人嘅，嗰个叫特首 ，OK？ 人哋屋企人关你咩事啫？系咪人哋有乜本事啊？即系老实讲，我仲有问同你讲一样嘢啊！如果一个人喺一个机构里边，呢啲系商业机构嚟嘅。如果你冇咁本事，你爬唔到个位嘅。O K， 咁系啦。喂，冇死错人噶，即系等于我哋电台一样。喂，你唔掂啊，两日飞咗你啦，啱唔啱啊？即系等于我啊，如果我讲啲嘢唔公道啊，我啲听众 唔 听我。 虚伪以待嘅咩？喂，同埋一样嘢， 冇呢样嘢噶。我话咩好现实噶，我讲咩而家咧。仲有呢啲嘢，你落咗台又变咗落水狗，你仲想攞着数？你冇行埋嚟啊，哥，秒你添啊！ 负资产啊， 梗系啊！你真系以为香港人好长情，又做生意人冇第一无情，第二又冇品，话俾你。 哦，咁样。 好，多谢李生电话，多谢晒。咁我哋听下张先生嘅电话先。 早晨，张生。 喂，你好啊。 早晨， 你好。 系。 我哋 讲啲咩？ 大班。 系。 嗱，你一开麦咧，我即刻买。 多谢你买多几个。 我非常之支持你，希望呢你为 DBC 每年赚2亿。 唉，唔好咁啦。我话俾一样嘢呢，我讲俾你一样嘢呢，我哋嘅电台呢，即係点解我要做电台呢，唔係为咗发达嘅。我哋啲琴日开。 大班啦，我讲多两讲多少少啫。我最主要呢，我好破。就住我支持你，就支持你所讲嘅有内容。就住今次贪生，我唔理你点样都好，你要讲好佢。琴日李慧玲啊，讲到话，哇，直情撕声力竭啦， 斩要杀，嗱你唔需要要斩要杀，你讲好佢得啦。嗱呢度你省招牌之作啊， 就 几十年 都 一样啦。你呢度讲好嘅话咧，支持你。你一年回本，但系就算头先我听到你所讲嗰啲嘢咧，阿李锦鸿都窒你啦。贪心同贪腐系有。 佢唔系窒我，佢冇窒我，你又唔好。 我感觉我窒啊，所以咧，啊头先咧，嗰位仁兄咧， 阿 李先生都系牛外系啦，好多时都俾一个感觉咧，好似阿罗曼之分咁啦，俾个感觉人哋咧乜乜，好似玩嘢。你都系到而家为止，你讲得我觉得系唔够好，唔够好。关于贪生呢单嘢，嗰边台啊，嗰边台，哇，直情咧烽烟四起，喊杀声咧，非常之劲， 好容易嘅咋。我话俾好容易嘅啫， 张生呢啲咪我哋打落水狗啦、 啊。你知唔知点啊？ 老张啊 ，B B C 收音机啊，一个咧就是、手提嗰啲， 系 随时听到嘅；另外一个咧可以录音嘅， 系。 系啊，而家 M P 3嗰啲咧，你知唔单止可以录音啊，你仲可以翻转头听噶。 我而家仲有啊，我个 Now 台又录紧噶。知啊，因为嗰个收音机仔咧，佢嗰个录音咧好麻烦噶。 我话俾你一样嘢，我嘅嗱，你而家轮到我讲咩啊，老张？ 嗱。记住要讲好呢单嘢。 我知道你可唔可以听我讲两句嘢呢，嗱我哋仲有几分钟时间。 一定。 第一我哋做呢个电台呢就老实讲唔系为咗赚钱嘅。即系唔系为咗赚大钱啊，唔系唔赚钱就呃你嘅。 大家嗱我插你15秒。嗱嗰个时候呢我听洪朝峰，我听咗成个钟头、真系冇广告不特止。冇人打电话入去、我都飙眼泪啊！真系， 而家我哋全部都冇广告， 我 暂时 都你个广告啊，你嗰个节目个广告爆到灯啦、啊！因为点会啊？买两个收音机加埋成700多元啊，大班！所以我话你哋呢个台咧，真系啊，你我点样回本啊？咪撑起，咪赚钱，起码。 起码有粮出，最紧有粮出，有租交， 有 租交。但而家人哋话我哋冇粮出啊，大佬人唱我哋啊，而家 冇粮出，我打咗嚟支持你。喂，冇粮出嗰啲咧，系啲留言嚟噶。你而家咧讲下大班，讲下阿贪僧咧，就全世界人。睇下你点讲噶，你讲好佢，你唔需要话哇又要杀佢啊，同埋你为 人我谂一样嘢咧，最紧要系最紧第一唔好打落水狗，第二最紧要公道、啊，啱唔啱啊？即系你就睇我哋处理得公唔公道啦，最紧要就 系啊，所以咪为你讲好佢咯。 你继续听啊，你要继续听啊，你唔好走咗出街 啊， 知唔知啊？ 我有个 friend 啊，佢 听完之后啊，你听日打个电话俾我，你就认为我哋今日处理得好唔好，好唔好啊？ 呢几日要处理得好。 系啊，你记住打电话嚟鞭挞我哋啊，知唔知啊？ 我知道做人家要讲咁 监察啊，你要系嘛？即系忠义两难全。 做人一定要 讲 感情，所以我照顾到大班。 有一样嘢叫做阿郑家富讲啊，忠义两难全啊。 好多谢你，张生多谢，多谢我听众廖先生， 早晨 先生， 早晨啊，大班早晨啊， 早晨， 好耐咧个电话，等咗好耐啦，等咗，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为个个都长气 嘅，唔紧要，嗱，我多谢你咧，我揸的士嘅，车主系司机嘅， 喂，你装咗收音机未啊？ 装咗，但系好多谢你噶， 最紧要开啊，你冇装咗唔开啊。 开咗，大问题咧，好多地方收唔到。 系暂时啫，做你过多市区就冇问题嘅，除咗旺角有问题，我知道我去到旺角 都 有问题。 啊，我今日喺呢个筲箕湾啊，或者喺呢个西营涌啊， 我筲箕湾西营涌未得。我主要你譬如喺真系喺市区咧，譬如中环啊。 啊，嗰啲得， 尖沙咀啊，即系大部分地区都 OK 嘅，但系挺到六月尾咧，就应该比较完善啲噶啦。 咁咪尽快，中都好多人听。 唉，我都想啊，你知我几心急噶啦，系。 系廖生，咁除咗话接收问题之外，有咩意见？ 咁我先讲讲阿周扬权啦，嗰啲佢嗰个即系理数咧，我话阿边阿游瑞话斋。系咧，佢自用转账落个户口嗰度咧，我发觉佢咧真系呢一样嘢真系整身唔啱，因为佢做特首唔 系而家出嚟澄清 搞 错 咗，你哋个搞错咗 嗱，我哋要公道，而家出嚟澄清咗啦，所有呢啲官员咧，理数都唔可以自动转账嘅，系唔准嘅。 点解阿游瑞琴日讲佢话佢可能即系自动转咗去？ 边个讲啊？ 阿游瑞而讲噶， 叶刘淑仪啊？ 唔系，系咪游淑仪啊？嗰个前个局长咧，我哋系咪嗰个？ 叶刘淑仪扫把头， 系佢乱噏 佢，佢讲嘢你唔好信啊！ 可能 讲 佢自己，可能系 佢仲有讲紧佢自己十几年前做副处长嗰时候，即系个职级唔系好高嗰时候，去夏威夷去边啊？去呢个 Brussels 啊？呢个阿布鲁塞尔开会啊？佢住嘅20,000蚊房啊，自己都系咁讲。 哦，咁佢自己得，咁人哋又唔得，系咩意思啊？ 唔佢讲啲嘢你唔好信啦，即係起码我哋要信个制度。而家所有官员如果坐咗啲飞机储咗啲礼数呢，就一定要攞返出嚟俾个部门即係公干用。如果到到佢离任嘅时候仲有礼数剩嘅话呢，就可以申请即係带埋去找。但呢个问题呢特首版澄清咗啦，就係呢个曾荫权呢 唔会咁做。 就唔会咁做。但我就觉得唔啱嘅，加拿大点做呢？所有啲人啲飞行礼数呢嗰啲就全部交返出去摆喺公嗰度啊。 做慈善都得。 就俾所有人用。但我觉得呢应该再行多一步嘅。根本就唔准添。咁就啱㗎啦。 因为佢如果佢哋咧，如果佢哋记者或者呢啲人踢爆佢咧，根本佢可能攞嚟自己用啦。跟住佢住， 咁呢个就嗱，呢、這个就叫做有可能噶， 呢、這个系怀疑啫。 呢个就有可能啦吓，因为呢个就未。 你从我名开出嚟 讲。系啦，你可以咁讲噶，呢个 你从我，呢个你冇人知啦，我特首系咪先？ 嗱，呢个事实咧，你嘅分析咧就讲紧一啲咧假设性嘅嘢咧系可以发生嘅，我认为都系。 系咯，你喺坐私人飞机你可以俾。 咁但系问题而家咧就话 俾呢个经济或者乜，我都想试下。 所以点解传媒咁紧要咧？就因为我哋可以去监察个政府啊嘛，系嘛？ 系啊，所以我咧希望你哋咧， 我哋继续努力一齐去监察政府。 多谢 你嘅监察住我哋，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半山罗便臣道和雅宾利道交界在凌晨两点几，一条直径八寸的食水管爆裂，水务处人员正在抢修，预计在早上十一点完成。现时一带地区的供水没有受到影响。现场往西环的方向近中环的几年拿利的慢线暂时是封闭。立法会早上九点会复会，继续表决人民力量就立法会议席出缺安排草案提出的1300多项的修订。现时只是剩下75项的修订未表决，预料今日可以完成审议，然后进行三读。美股收市下跌，但跌幅轻微。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普遍差过预期，加上市场人士担心欧洲债务危机会恶化，都减低投资者入市的意欲。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393点，跌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27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2点，收报1310点。总结五月份，道指同标普500指数都跌超过6%，纳指就跌超过7%。工业股同能源股在今个交易日表现较差。美国的重型机械制造商 Caterpillar 跌了2.8%，收市报87.62美元，股价跌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金融股是回升，航空股亦都做好，科网股就普遍下跌。而欧洲股市收市表现是偏软。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个星期初部分的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啊！问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龙翔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竹园道嘅快线啊，咁啊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观景台啊。另外一个坏车报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咁喺呢个隧道管内嘅慢线咧，哎呀有部坏车唔省性，嗱跪埋一边噶，车龙排翻出出边嘅环保大道，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留意翻隧道公司职员嘅指示啦吓，好啦，嗱嗱声走翻过对面海睇睇港岛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排翻去城市花园，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今次系要间封啦吓。西区江乐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㗎。仲有啊呢、这个西环向返 西隧向翻中环方向咧，现时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噶。咁啊，九龙区啦，公主道过海，哎呀，唔使惊啊，正常龙尾咋。现时排翻去爱民村噶，系啦。自从澳门前高官因为贪污被捕之后咧，哇，听讲好多有钱嘅地产商啊，都惊晒啊，哎呀，唔知佢下位系边个啊？咁啦，留港消费啦，好唔好啊？嗱，虽然咧就冇嗰边咁声色犬马，但系香港要靠你哋噶嘛。系啊，有时半夜见到啲的士司机咧，哇，大排长龙啊，真系好担心佢哋噶。唔该各位啦吓。好，另外睇睇呢个加士居路过海啦，现时龙尾咧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嘅，咁住加士居路向翻油麻地方向咧，现时康庄道桥底，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龙尾就去到个芜湖街嘅，咁啊东隧过香港，龙尾就排翻去呢个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少少啦吓。好啦，九龙区方面啦，咁啊西隧出九龙啊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现时又去到呢个石门汇旋处嘅。咁啊，另外呢个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就石门汇旋处咁啊，大埔公路向大围咧都几远车龙啊，沙田马场噶。啊，另外啊，大妹啊，咁啊，除咗礼拜六咧晏有个综合表演之外咧，啊，夜晚仲有冇啲好玩嘅嘢咧吓？ 正所谓又到开心星期六嘅去玩一定唔好独啦，阿汤，我咁中意玩，梗系有好介绍啦。嚟紧星期六夜晚八点去到九点咧，葵青嘅丽瑶村休憩用地有个儿童剧场表演。你知啦，有时睇戏啊、唱 K 玩得多咧，算系睇班得意可爱嘅小朋友都唔错噶嘛。大家记得多多支持佢哋啦。最后揸紧车嘅。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阿奶 ，BB 就快可以出院啦。 医生，这个特别容易发敏疹的 BB 是什么星座啊？ 狮子座咯。 吓、啊，今日我个大仔是金牛座，最喜欢半夜三更喊的，今次惨了。 错晒啦，妈咪 ，BB 唔妥扭计仔，你信星座，不如信星级配方啦。惠元堂珠珀保婴丹有齐三大星级成分，牛黄、珍珠同琥珀，帮助 BB 定惊安神。要对付 BB 扭计、猛疹，惠元堂珠珀保婴丹最 work。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命令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城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 才子游清源。 你嗰度咧，你摆气酒就得。解围酒都得，满月酒又得， 得咗。 小王潘启迪， 只要清心直说，畅所欲言。 文化人邝永孙， 我觉得，喺呢度讲呢度散啦，咪通常你饮茶做咩啫？喺度讲完就晒噶啦嘛。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大茶楼。 听了啊，梗系去龙凤大茶楼啦。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唔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只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如果你提呢样嘢，系会俾人一种感觉，你纯粹玩嘢。 呢个价格系唔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8:38 都话你有咩讲啊？ 我有咩讲啊？咁啊就话咧系啊，即系曾先生佢旁边嗰啲伙计帮得佢唔够咯，帮得佢唔好咯，累老板咯，咪讲完咯，真系啊！因为而家你海外啲经贸办头先都讲过啦，你有乜理由咧？三几部脚，你都要包部轿车吓、啊，几万银坐的士，原来咧一千几百蚊就搞掂啦，真系，唉，真系离晒谱啊，真系。 咁你唔可以赖嘅，做官咧又官威噶啦，你话喂有样嘢咧， 散仔嚟啫，嗰啲系 我哋讲嗰班有钱包嘅车， 系啊。佢做先头部队啊！ 林毓华，我啲听众咧，嗱、啊、我就唔出声，就会闹你噶啦、 啊。 你而家咧就喺度转移视线。 乜转移视线啊？ 而家人哋要你啊！而家人哋喺呢个 Facebook 话、 啊， 喂，嗌嗱，第一就话我咧就啊讲义气、 嗯， 啊就唔会批评曾荫权嘅，咁啊希望你主持公道。咁你啊走去无端端， 我咪主持公道咯、 啊。你射人咧就先射马。 啊啊 你咪射人先射马嚟噶？ 唔系，讲 你 讲 乜你嘅公道啊？林都话，我都想听下你咩叫公道？你讲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先叫公道？ 嗱，如果阿董先生以前都住开嗰个房嘅，咁你啲伙计又话系啦，以前董生都住嗰度，咁我咪住咯。咁有错在我咩？我点知啊？ 即系话，如果我派你 位上咧， 即系林都话，如果我派你去譬如听日好似当年我哋做欧永祥事件咁， 系。 我派你去菲律宾，咁你咧就睇下之前大班去菲律宾、嗯、啊救欧永祥嗰阵时 系 住边间酒店？ 嗱，嗰、那个唔系我嘅问题，系我哋啲安排嗰啲助理咧就话嗱，大班话住呢度，而家我同你逼同我房好唔好啊？或者冇问都冇问我嘅就同我安排咗啦。咁我去住，咁你翻嚟话喂，你系大班啊？点解你要做要大班住个房？喂，大佬我点知啊？我系。被安排去噶嘛，大佬啊！ 咁又唔可以赖，咁你被安排，如果你觉得嗰样嘢系唔需要嘅，你唔可以话下次我唔使住咁大间房啦，咁都得噶嘛，系嘛？ 咁我翻嚟可能有讲过，我唔知。咁讲完之后，咁啲伙计有冇佢安排咧？有冇听到？有做到咧？又或者我觉得系，我去到嗰度，我系特首嚟噶嘛？我系吓、一个咁进步嘅城市嘅领导人嚟嘅，咁我啲有咁嘅级数，我都要升咧噶嘛？系嘛？啊！ 总之林毓华咧，你咁样讲嘢咧，就冇人收货嘅， 冇人收货。 唔信咧，我哋就叫啲听众打电话 嚟。好啊， 1872111啊，等啲听众咧啊，讲下公道说话，评下你，你啊觉得应该啊点样处理？ 系咯，评下我啲歪理啦，系嘛吓？嗯。 咁而家个问题系咩咧？嗱，而家第一就系话。你睇翻嗰两个报告，嗯、最紧要就系、是、第一就一个咧就是、大法官李国能处理嘅，佢就认为而家特首嗰、那个 应该 即系 监 管特首咧系冇制度， 冇制度啊， 系制度上嘅缺陷，系、 嗯、 冇网管嘅基本上， 嗯嗯、 即系最紧要个特首自己嗰个个人啊，佢自己嘅操守嘅问题、嗯、啊，咁就唔涉及贪污嘅，喺、嗯、目前嘅制度之下。要将来有咗个制度而做同一样嘢咧，就变咗贪污噶啦。 系啊，坐监啊要系。 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审计处长咧就认为咧、嗯，啊而家啊过去即系任佢喺任内外访啊，佢嗰个使费咧系冇理由去支持嘅。嗱、 嗯， 呢、这个就系两个。 咪有啲咧就系啦，冇记录嘅或者个理由系唔充分咁，嗰啲又系真系弊噶，否则系嗰啲系真系。 嗱，如果你电话旁边有啲听众，江生嘅，等下江生讲啦，唉，我想听下啲听众讲嘢好过啊。江生，我哋又绝对开放，任何讲任何嘢咧都可以讲嘅。 啊，系嗱，就咁，我就都系想讲翻阿曾荫权单嘢啦。 咪系，都想讲呢单嘢。 我想用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去睇。 好啊， 咁嗱，其实咧睇翻2008年嘅时候咧。呢、這個特首即係嗰個防止賄賂條例呢其實係有個修訂㗎嘛。 嗯。 咁嗰陣時呢其實吳靄儀其實就提出嚟話要將特首納入去呢個規管層。 係啊我記得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嗰陣時大班好似你嗰陣時 議會入面啦 都係議會入面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其實點解呢個法案係呢、這個修訂係冇被通過其實嘅主要原因是因为保皇党他们将这件事否决了所以才不纳入去的嘛。 嗯。 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件事其实对于现在说 即係即係對於嗰啲咧，好多人話，誒泛民嗰啲人淨係搞事唔做事啊，或者甚至係話反對呢個拉布啊，嗰批人嚟講咧，其實呢件事係一件好大嘅一個。好大嘅一个教训嚟嘅。 嗱，好简单嘅啫。当日刘建仪自由党系投票啊，唔支持，即系支持特首冇网管啦。系咁啊，嗰日做倒翻转头讲仲好啦。今日咧，佢就话天地不容，天理不容啊。嗱，咁啊，天理不容咧，咁就要问下当日喺立法会投票啊，唔支持即系。我而家要求啊，将特首纳入呢个防贪条例，咁我觉得嗰啲投票之啊，嗰啲人又系天理不容、啊， 咪就系咯。 啊，不过你都唔好帮曾权啦、啊，你帮曾权会俾人闹啊，你系咪妹嚟噶？ 唔系嗱，老实唔系嗱，我 个 意思系， 你系咪我个系咪你系咪我啲妹嚟嘅大佬啊？我都问下啫，因为 嗱，我放心，我 申报利益啊，申报利益，唉，唔该申报，睇、啊、你系咪我老友先？ 你 识唔识我啊？最紧要你识唔识我先？ 我都唔识 ，OK。 咪得啦，系 申报利益啦，我第一次打嚟嘅啫。 系 真系，我觉得件事即系话唔即系，尤其是系啦，你个阿大班头先讲得好啱，尤其是系自由党嗰班人，你而家仲好厚面皮出嚟同我讲话， 天理不容， 曾荫权， 天理 咪就系你仲够胆同我讲呢样嘢？ 作非今事啊，吓， 不如咁啦，咁即系你就可能系一个比较仁慈啊，你唔打落水狗啦，亦都可能系好公道啦，但系咧。问题就是因为而家中曾荫权第一就落水狗，第二咧就众矢之的。咁我哋咧就只可以开放个平台，啊，我哋啲听众自由发声，啊，我哋嘅我啲节目所有节目主持人，你唔中意，你今晚都可以听下自由风，啊，十级自由风，睇下佢哋有咩讲法啦。 吓，我嘅即系简单啲讲句咧，我觉得咧，即系你话佢。做啱做錯呢、這個當然要睇，但係除咗呢件事之外，個制度本身都係有問題。而點解而家會有呢個制度嘅問題？其實個關鍵就係因為保皇黨嘅問題啊嘛，就係因為保皇黨嗰班人明明啱嘢，都係因為純粹係即係你之前都見過啦，阿邊個啊劉光華嗰啲咁嘅口面咧，即係話嗱，總之係 啦，而家就嚟選舉㗎啦。嗱，我話俾你，而家第一就落水狗，曾蔭權係好不幸啦嚇。第二樣嘢就嚟選舉，佢就所有人咧就抽佢水㗎啦。你明唔明啊？冇辦法㗎啦，呢、這個就係政治嘅現實。OK， 江生，我哋可以從一個理性正面去睇，就話咧，曾蔭權作為一個係仲有一個月嘅特首咧，都做件好事。由李国能咧大法官去咁样做一个报告书，以后嘅特首啊，边仲有贪啊？系咪啊？ 我哋下一个听众，多谢你， 唔该晒啦，唔该晒，唔该晒。 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咧就系、是、何先生， 何生，何生你好， 阿达斌你好， 何生你又熟客嚟噶，你又熟客嚟噶， 即系我啊撑下曾荫权， 你唔好撑曾荫权啊，你系咪五毛党嚟噶？你系咪大佬啊？ 嗱，佢而家做个负面教育啫嘛，即系好简单，你哋卖告白成。棘嘢衰硬咁，即系嗰个告白咧。而、家你话贪腐流嘅下场，好似系咁噶啦。但另外一个照妖镜咧，就以前拥护呢个方案嗰啲人咧，就冚唪唥蒲晒头啦。而家调翻转枪头吓，咁、样嚟计讲法，就将嗰啲人嘅丑态暴露晒出嚟。呢个系好事嚟噶。嗱，仲跟住阿李国能咧，将个制度咧而家咁改咗，以后咪跟住个方向向呢个方向去朝住呢个方向去做咯。 拨乱反正吓， 系啊，调翻转头嚟计，呢一个系一个反嘅教材啊嘛。即系如果你唔系咁嘅情形，你点睇到咁多负面嘅嘢咧？又山景，又海景，又点样贪，又去食，又飞又食咁样，系咪先？嗱，而家嚟讲，即系《西游记》里边，唐僧都衰咗啦。唐英年同曾荫权都衰咗啦。大话西游呢，唐僧都冇啦。即系个问题，我哋睇紧《西游记》啊嘛。咁而家你问题就《西游记》唐僧啊，即系念咒嘅啫嘛。做嘢孙悟空做嘅啫嘛，马骝精做嘅啫嘛。而家喺《西游记》里边，你睇到边一个人有用啊？吓，个个都想做，个个都想做猪八戒啦，边个想做沙僧，成日担担抬抬。 不，你系少数人噶啦。我谂今日咧，全香港大部分嘅人咧，都攞阿曾荫权出嚟做出气袋噶啦。 系啦， 多谢电话啦。 好似话头啲沙包咁啫，一唔啱就拎佢出嚟打揼几场咁放翻入去。 多谢你电话啦， 好， 下一位听众系吴先生嘅。 早晨， 吴先生。 林茂好，大班好， 你好啊， 你好你好。 這個 BBC 咧系一间 讲人话嘅电台嚟 嘅。我哋都系讲人话，我哋唔识喔喔喔喔 嘅。我翻工都冇咁准时嘅，朝朝咧就一直听到大班同埋林伯嘅，咁先至啊去饮茶嘅。啊，咁啊呢个大班嘅老友啊，曾荫权就唔系贪三嘅大班，佢系贪腐嘅。 嗯。 咁呢个审计署所审出嚟嗰啲嘢咧，系表面上嘅啫，系嗰啲贪威色食嗰啲可以原谅佢嘅，啊啲系浮喺水面嘅，啊咁佢浮喺水面嘅已经系咁污糟邋遢啦，水底嗰啲三不见底嗰啲更加系离谱啦，呢啲系肯定嘅。咁啊大班咧，即系唔好因为吓、啊、你老友咧。污染咗我哋 DBC 呢个金七招牌。 而家我话俾你听啦，冇得唔认老友噶啦，而家、 啊。你一定要 即系以前咧， 真系贪 人哋威嗰阵时咧，你就 无谓同佢开脱啊！呢呢条呢条友咧，全港咧，我谂系得你大班话佢系贪三啫，啊，根本就贪腐嘅。诶、啊，我咧就应该咧就喺呢、這个佢下台咗之后咧，类似台湾咁样做法，成立一个特征组。啊，对佢嘅问题咧，张大安嘅问题啊， 嗯、 啊，同埋佢包庇许仕仁嘅问题啊，佢系许仕仁嘅顶头上司嚟。 唔系、 啊， 佢拉咗真， 可以话完全 而家唔系而家唔系拉咗 系 许仕仁咯， 系咯系咯。 咁啊，咁咪由许仕仁呢度顺藤摸瓜，自然会摸到下你老友嗰度噶。 咁如果有证有据嘅，咁啊当然可以讲法治嘅， 系 一定要绳之于法嘅。 喺佢未落台之前咧，咁吓都碍于佢系特首，亦都要俾少少。啊！免佢，避免佢，即系等于避免香港人啦，即系唔想搞到佢暗炒啦。但系佢下咗台之后咧，就真系要痛打落水狗。 咁咪即系叫秋后算账咯，咪即系。 我哋咧，香港人咧，啊，心头之不忿。 好啊，多谢电话。下个电话咧就系、是、朱先生。 朱先 生，朱生。 早晨，大伯。 系啊，你好。 系、哎、你好啊！我话退休公务员啊。 系。 其实我反映一下对我哋圈子嗰个感觉咧， 系 其实系愤怒到不得了。 系 点解咧？因为我哋其实好清楚规矩，其实唔好扮嘢。张文权40年公务员生涯，佢点可能唔知规矩系乜嘢？不过佢转紧一个空子，就系、是、去到特首呢个位置，系冇上级嘅批，即系需要上级批准。 唔需要吓， 唔需要上级， 因为佢冇上级噶嘛，而家第二样嘢有冇 条例 噶嘛？ 你住宿嗰、那个。嗰、那個上限係幾多少？如果你超出上限，你要俾理由，你要俾啲咩理由？係自己都知嘅。佢做 CS 嘅時候，佢唔會住到咁嘅層級。佢自己知自己，就算係冇咁嘅規矩，佢唔需要人哋批嘅話，佢嘅標準有冇可能係低過公務員？佢自己知嘅。點解佢明知都唔做？即係呢個我哋好清晰嘅，呢、這個唔係諸心之論，係好合理嘅推斷。佢貪呢個走唔甩嘅。其实你个人做嗰个报告其实冇乜特别嘅啫，即系站喺我哋立场，佢、只不过将公务员嗰啲嘢翻执出嚟啫。 系， 由头到尾得一句，即系冇讲句。其实规矩喺度，佢自己知，不过唔做啫嘛。有少少嘢要批评今日大班你嗰个处理。 好啊。 第一，今日其实最主要嗰个焦点就系曾荫权呢个贪腐嘅问题。我唔明白點解八點鐘過後講咗15分鐘係講緊地政署嗰啲批地嘅問題， 因為 重要。 不過，我唔係解釋俾你聽。等 你 講埋先，講埋先。 你俾我個，你陣間解釋。我自己我睇翻。今天嗰、那個今天新聞焦點呢樣嘢係重要得多，但係嘥咗15分鐘。點樣掹翻嚟咧？就係、是、各位聽眾打電話嚟掹翻個話題過嚟。呢個第一我批評嘅地方。第二，第一位观众打电话，八点过后打电话嚟嗰位观众，其实导致我打电话嚟有少少唔，即系唔好高兴。佢讲紧有个 point 啊，其实系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去讲紧呢单 case， 其实值得俾佢讲，未必佢真系可能好可以 substantiate， 就系话，喂，除咗呢啲咁嘅贪腐，我哋见得到之外，会唔会有啲周边嘅我睇到咧 ？For example， 佢啲 你讲个延后同埋关联嗰个吓， 系啊系，嗱呢个系另外一个角度。当然我哋唔好指名道姓讲咩，但系。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曾蔭培當他卸任警務處處長的時候，他是在退休前休假，是拿了特別批准，是去新世界做事。理論上當天他是一個放假中的警務處處長，我想我不知道，可能我記住香港開放以來 真係冇乜人係可以做到一個咁敏感職位嘅人，係退休前休假，不時退咗休。記住，退咗休都仲有兩年管制期，都可以攞到一個 special approval。其實唔值得講，值得諗。仲有頭先阿林旭華講， 係 喂，可能佢啲細嘅做咧，喂，唔好同我哋講話啲細嘅有咩問題，唔好賴曬落啲細度，坐得咁嘅位，起居白坐，八面威風， 嗯， 有事就攞啲細去咩？琴日黃偉文講得好嘅，十級自由風，阿大佬叫個秘書，你去幫佢食飯 book 台， 嗯， 你嘅細會唔會幫佢 book？大家落美心啊！ 嗯、 你梗系 book 富林门噶啦，你唔止唔 book 富林门，兜巴拿你啦，系咪？个老板系咁，你赖个细嘅，即系我唔知道个问责制或者问责精神去咗边 啊？喂，嗱，而家我睇法就系经贸喺海外驻外嘅经贸部嘅官员咧， 高手问题不是行政问题，唔、啊、可以以行政之志去掩盖呢个操守嘅。 嗯。 好憤怒喎、啊！我哋佢唯一一樣佢可以走得咧，係因為防貪唔 cover 佢就係。如果唔係，佢做緊相同嘅嘢，只係身份唔同啫，佢已經坐緊監。 嗯。 咁啊，朱生，你講完啦。 啊，我講咁多。 第一，你講咗三樣嘢啦。第一，你話我八點鐘嗰陣時咧，我哋用咗十五分鐘去講啊。 发展局 黎明啊，黎明嗰个报告啦， 嗰度好重要嘅就系嗰个。 我觉得一样嘢咧，我哋唔系单一议题嘅。第二样嘢咧，你话系啲听众， 唔好意思，大班驳你一驳。我明白唔系单一议题，但系记住，你虽然系七点半开麦，但系七点半之前系一个 casual talk 嘅，有 Q 仔， 咪八点之前 有埋呢、這个 八点前， 八点前有 Q 仔，有李锦鸿 casual talk 天南地北。 這個、 真正对于大家嚟讲，第一个劈头，第一个 headline 系乜嘢？系八点钟开始劈头第一个 headline， 唔系讲贪中，劈头第一个 headline 系讲紧地。这个 ombudsman 那个问题。 嗯。 我同意你啦、啊、我不同你咬这个啦。 这个编辑上即是作为编辑你是总编辑。 第二样 嘢啦。这个问题出现了那个问题就是令到各好多人我不想咁鼓励大班我信你一个正直的人但我不想有人亦都即是好像刚才有个观众讲得好这个是省招牌的。即不是说叫你借都睇嚟。 咁咪好容易 做。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嚴重嘅問題，你要俾到人睇到，特別你嘅身份嘅問題，你要俾人睇到你好正，即係你好正確地、好公正地去處理你新聞上面嘅 priority。 唔係，我多謝你嗱，我問 呢個去到係 DBC， 呢個去到 DBC 嘅 credibility 問題。 嗱，我多謝你意見啦，呢、這個第一先啦。第二樣嘢咧，就第二你話係啲聽眾將呢個話題拉翻出嚟嘅，咁呢個我就唔同意嘅，因為亦都要保障翻我哋嗰個所謂操守啦。呢個係我哋開放嘅電話，叫啲聽眾打電話嚟講呢個話題嘅啦。呢個係我主導嘅，嗱呢個就我相信你都接受啦。如果唔係，我唔會聽你電話啦，係咪？咁如果要聊落去嘅，繼續講落去就唔需要聽電話啦。呢個我自己叫你哋打電話嚟。等大家開放嘅同你講啦，係啦，啱啱啊，即我一定要唔係，即你話如果我有個 agenda， 你明唔明啊？我可以唔聽噶嘛？ 唔係，我講緊啊， 仲有你啦，你都我又多謝你，我又多謝你，你都講。 但係我個 agenda 跑嗰時出咗問題 先。咁呢個咧就係 好 sensitive 嘅問題，好 sensitive 嘅 moment 上面出問題啊！ 咁呢個我哋會。反省嘅呢个吓，呢个绝对要反省嘅。多谢你先啦。咁至于第三个问题，你系讲紧你讲紧琴日阿黄伟文啊，咁你就知道我哋系完全每一个节目有編輯自主嘅，我绝对冇影响任何节目主持人讲任何话题。我谂呢样你同意啦，系嘛？ 系 咁、啊、我谂你继续收听我哋，咪继续监察住，继续听落去 ，OK。好唔好啊？ 系、哎， 多谢你。 大班一句说话成日都话咧，我累佢嘅嗱，啱啦。我点解会系开咗嗰个系地政处发展局嘅问题咧？系啦，就因为我今日睇南华早报系得呢一份报纸讲，系唯一一个政府部门嘅一个局咧，系够胆三次咧系批评呢个系申诉专员公署话你做咩嘢？关你咩事啊？你明啊？点解一个发展局长可以咁巴闭啊？你明啊？ 我听讲话阿大班讲话南华早报是三大宪报之一话，你又跟佢 啊？我唔系跟佢，我意思就话，我今日睇好多人报纸，个个都咧。 嗱，林毓华咧就想话俾你听咧，不过我都唔需要话学你咁讲，大嘅咧就要孭晒飞嘅，即系佢想话八点钟系去开呢条题嘅。咁当然你又可以话我可以喝住佢嘅，所以我咪喝翻转头咯，跟住十五分钟后。 大班 ，sorry， 唔好意思，因为你最大。嗰、那個站 係我而家成年嘅站，我應該喝醉嘅。但你知道我唔可以成日喝醉林毓華，咁所以我八點十五分咪帶翻入嚟嘅正題咯。 好， 多謝你啊！ 大家觀眾即係聽眾係有説啦。 我知唔係公最緊要聽眾自己評價嘅啫。好，我哋爭取時間，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黃小姐。 黃小姐早晨， 黃小姐 係 啊，你兩位主持就我同你平反啦。 唔使啊， 我咧就曾经你开台嘅时候，商台咧九四年嘅时候，你都帮过我两次嘅吓。咁我都知道你个人系好中立嘅，好正义 都唔系中立 嘅，好正义嘅。咁 正义可以讲中立不可讲。 有啲言辞上边有啲即系觉得啦，咁唔紧要啦吓。咁我讲言归正传啦。咁关于话嗰个土地一蚊嗰度咧， 系 嗱九九年嘅时转咗去呢个非牟利即系赚钱啦。其实呢个教育局咧，当时系罗范招芬同埋李国章时，罗范招芬系应该系佢直接要问责噶，因为佢俾佢咁样做咧，佢教处嘅问题啦，好嘛？咁好啦，讲翻曾荫权嘅问题啦，咁嗱，当时2008年之前你有听众都讲咗啦，就话 嗱，我哋嘅新闻翻嚟再倾过 ，OK，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曾荫权早上如常到教堂祈祷，被问到怎样去回应审计报告同埋是不是会道歉，曾荫权就没有回应。审计处昨日完成检讨行政长官离港访问的酒店住宿机制，建议对特首外访制定内部规例，特首办亦都应该制定外访的成本预算同埋主动披露外访的开支。特首办就说曾荫权稍后会公开交代事件。审计处报告是披露曾荫权任内外访超过八成由公帑支付住宿，是入住较贵的酒店套房，但就欠缺理据。审计处处长邓国斌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以香港特区首长身份外访，可以按需要决定是否入住较贵的酒店套房，不可以说特首今次的做法不适度和不保守。邓国斌以特首上个月访问巴西为例，以开会为理由入住50,000+一晚的总统套房，但开会时间只是有25分钟，他认为有些地方花费是过多。立法会早上九点复会，继续表决人民力量就立法会议席出缺安排的条例草案，提出的1300多项的修订，现时只是剩下75项修订未表决，预料今日可以完成审议，然后进行三读。半山罗便神道和雅宾利道的交界，在凌晨2点几，一条直径8寸的食水管爆裂，水务处人员正在抢修，预计早上11点完成。现时一带地区的供水没有受到影响。中国外长杨洁篪在特尼斯出席中国与阿拉伯的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时表示，中方在应对地区事务中是不谋私利。杨洁篪说，中东地区形势正是发生深刻的变化，中方尊重亦都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处理内部的事务，同埋尊重阿拉伯人寻求变革和发展的诉求，希望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对话途径去解决分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人赖斯说，组织目前并未同西班牙就援助贷款展开任何磋商。 赖斯话组织未有起草任何有关给予西班牙金融援助的方案，而西班牙亦都并未向组织请求援助。不过他话组织总裁拉加德将会同西班牙副首相德圣玛利亚会面，商谈近期西班牙同欧元区的经济形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同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有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噶，咁啊干诺道中天桥向翻西环方向，近呢个临时街停车场嘅慢线咧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噶，龙尾就排翻上东朗近呢个东港中心啊，咁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睇翻啲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湾仔运动场噶，另外隔篱快车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就行翻少去到华润大厦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啊。咁西隧向中环就点啊？睇到龙尾啦吓，睇有冇得变先啊？诶，暂时冇乜点变啊，继续出口位车多噶。系啦，正所谓五穷六绝啊，七翻身。哎呀，唔止形容个市啊，或者电影界噶系嘛？啊，形容政府啦最啱啦吓。喺五六月嘅时候咧，就赶尽杀绝，系啊，换人换马啦嘛。七月新政府上场，佢话希望有翻身。嗱，不过咁啊，系咪翻到普罗大众希望上见就唔知啦。你知啦，佢哋好鬼辣噶。唉，另外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一啲都唔辣啊，正常龙尾啊，只系去到骏发花园啫。咁啊，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车多，而启德隧道过海咧龙尾新柳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咧亦有车龙嘅，龙尾去到呢个汇景花园。新界区两条隧道点咧？狮隧出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石门回旋处嘅。而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噶吓。啊，大妹啊，成日你介绍啲艺术作品啦，咁有冇啲啊去呢个香港艺术学？远行啊！你吓 嗰度充满呢个艺术气息啊，我梗系有去啦。我仲知道咧，香港艺术学院最近咧有个画展，全部都系毕咗业嘅同学仔嘅作品嚟噶。咁无论咧你对艺术有冇认识都好啦，都可以过去咧望下同学仔创作嘅风格，咁透过呢啲作品嚟加深体会都好嘛。大家记得喺6月2号之前朝十晚八嘅时间咧嚟湾仔港湾道2号参观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搵间 cafe 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啊，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掂、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2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0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啊！ 而家购买30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DBC 短信。 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BC KWDB 七十，售价2380 ；JBC KDDB 五十六，售价1680 ；Sony CDX DAB 七百 U， 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拉音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便携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弦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10点，数码大家台。 郊外远足几时都要提高警觉，防止山火。 当然啦， 仲有啊，唔好喺郊外乱咁掉烟头，烧完嘢食要确保火种完全熄灭，先至好离开。 收到。 咦，前面有山火、啊，等我打999报警。 咁我哋都要快啲离开山火区域啦。 你咪有朋友嚟紧呢度行山嘅，快啲打电话叫佢哋去第二度行啦。 防止山火护林木，速离险境至醒目。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如果你提呢样嘢，系会俾人一种感觉，你纯粹玩嘢。 呢个价格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旭华。 9:09，我哋继续听翻王小姐嘅意见噶。王小姐你好， 系啊，阿郑生同埋阿黄生早晨， 系 林生 林旭华系， 系林生早晨，系咁咧就我要讲一讲翻话你即系点样帮我哋啦，我啦吓，就系因为僭建嘅问题嘅，我哋同屋宇署周旋咗好耐都唔得，终于你开台冇耐嘅时候，我就同俾电话你，咁你就帮啦。另外一个就是警监会嘅问题嚟嘅，咁所以咧就又系你帮手嘅，咁。之后呢你亦都系继续跟进嗰件事处理成点样，咁我系觉得你系为民请命㗎，咁我今次希望你呢个台呢，阿新妮唔好意思你捉你走，对唔住吓，我希望今次呢，我希望你哋今次呢得你哋支咪㗎咋，咁我希望你即系继续帮我哋市民发声啦，咁另外仲可能我讲今次曾荫权嗰件事啦，咁曾荫权呢就当时2008年嘅时候咧，你有听众之前都讲咗啦，我都唔想嘥时间啦。咁就保皇党咧就系阻住唔准通过嘅。嗱，咁啊证明咧系啲条例咧就一定要有嘅，就系约束住嗰啲官员嘅。你唔好理佢做咗几耐官，系嘛？曾荫权佢个家族都系之前都系做公务员嘅，佢都知守规矩，但系佢居然临尾之后佢都会做啲咁即系咁羞耻嘅事。咁所以咧，我哋今次9月9号咧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就应该咧。应该咧就 系啦，善用你嗰个选票系啦， 就个眼睛要雪亮啦，应该要选边班人嗱，刘江华你睇下，同埋吴海怡佢哋嗰班人嗰啲嘴脸，真系好难搞啊！不过咧，如果阿郑生你讲得啱嘅，如果学林阿刘江华阿三牙仔咁样咧，话就飞黄腾达噶啦，我哋真系好难搞啊！你明唔明啊？次次咧嗰啲议题咧系关乎我哋民生嗰啲咧，就全部。就俾佢哋就阻止唔准。你好似今次我今朝睇报纸话查曾荫权咁样吓，居然俾黄义宏话唔攞个报告出嚟嘅。哇！你点可以咁样？就呢啲系功能组别咯，咪就造成咁样。我哋个社会而家越嚟越艰难。阿郑生同埋阿林生，我哋呢15年回归之后咧，你觉唔觉得我哋市民嘅生活咧越嚟越困难啊？我哋以前真系冇咁样嘅。而家我哋都唔知道我啲仔女啲孙第时点搞。 有一样嘢你就肯定知道买唔到楼噶啦， 系啊，都唔知点生活，你明唔明啊？ 系 吓，咁所 以咧向上移动嗰个系有好多阻力嘅，系吓。 所以咧，我希望咧，你哋嗰支麦咧，而家得翻你哋支麦嘅啫。我希望你哋真系多啲为我哋嘅市民去发声咯。 好多谢黄小姐，多谢你。好，咁我哋继续有周先生，周生你好。 系早晨，早晨， 系早晨。 喂，大班千祈唔好介意嗱，可能话认同你做妹，但系我讲明先，我唔识你哋嘅，我净系听你啲节目，由你风多啲茶杯听到而家。 多谢多谢。 而家恢复翻，我近来先听翻，我先知道你开翻，我真系好开心。 多谢你。 咁嘅，我自己本身我就觉得，就算正话嗰位先生好似租质啊，大班话佢编辑有啲咩问题，我觉得如果香港真系尊重编辑自主嘅话，就算大班， 哦唔系咁，佢有权批评嘅，佢有权批评嘅。 我知道，所以我觉得，依家香港人因为有个怪现象，就系话我哋要尊重编辑自主，我哋要尊重嗰啲嘢，但系到佢自己嘅时候，往往就好唔系好尊重嗰样嘢。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我系好难接受。即系就算有时我自己打去商堂，我自己都发觉呢个问题好严重。不过呢个唔紧要，我只系想讲翻咧，其实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曾生有一个困难，即系曾荫权生有个困难就系咩咧？即系如果真系有个问题，佢真系好想去解决。佢问边个好咧？佢向边个申请咧？佢堂堂一个特首，香港最大系佢。 系 佢话你话呢条有界线，究竟我应该做好啊？ 唔系呢个一定要系靠自己嘅自律。 最唔应该就去西环问啦，梗系 吓一定要靠自己自律嘅。 喺我里边，我就觉得佢已经做到一个我个人觉得系最大嘅平衡点。佢系一个喺一个唔犯法里边，能够同商界彼此之间有个合作，大家有个机会去倾。即系大家可以去倾一啲问题，大家可以讨论呢啲问题。你谂下，如果同商界又即系画得嗰条界线画得太过清楚嘅话，咁咪盏又系大家互相好似冇乜嘢，就可以 面咗咗啊！ 又等于如果佢唔能够同嗰啲低下阶级话，曾生好似同低下阶层冇乜接触，但系问我自己觉得。在我里面我觉得已经同低下阶层都有所的接触。 不今日呢你讲呢啲嘢呢就唔啱听㗎啦。 政治不正确嘛。 唔 啱 听。唔係啊，起码喺某方面你哋数码电台俾我肯讲啊。 即係俾你讲但我就话俾你唔啱听㗎啦。即係我只可以讲一句说话呢就係话今次嗰两个调查呢係由曾荫权自己自发自动去委任同埋要求。作出一个结论嘅，咁呢个只有一呢一个就是一个公道说话，其他就好难讲噶啦。 但系唔系我就算就翻嗰两个报告里面去再讲翻啦，譬如我自己觉得嗰两个报告都讲明，曾生系冇，如果即系就法律讲系冇犯法，呢、這个先系第一点，同欧文同事件系两个。即系两码子不求，不能够提及嘅。即系等于阿大班你都讲，如果你真系有证据，有咩咪走去拉佢咯，你连罪告佢咯，等佢真系坐监咯。我觉得如果真系犯咗法，我觉得呢样嘢系公正嘅，即系法治。但系两个报告都冇话到真 生 有啲咩。 我哋 多谢周生，我哋要听下啲社论啊，真系吓系。 即系听下今日咧啲舆论咧对阿曾荫权我哋嘅。仍然仲有30日特首做嘅曾荫权咧，一啲喺呢件事上面一啲评价嘅。 防止及处理潜在利益冲突独立检讨委员会以及审计署就行政长官离港职务访问的酒店住宿安排报告书在昨日同日发表的，都是作出了很多的批评和建议。我们首先听一下就是由终审法院首席前任大法官李国能所发表的报告里面，他有一些对于现行的监管制度有什么批评。 行政长官在收受利益方面自行决定，没有监察，没有制衡。委员会认为这个是现行制度一个根本缺陷，完全不恰当。行政长官不应该凌驾于规管政治委任官员和公务员的法律之上。 咁对于呢两份报告书咧，今日本港嘅多份报章都系有社评咧，系跟进噶噃。 其中明报的社评就讲到，今次的事态本质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言的最好注脚，这次事件的责任不应该由特首办人员承担，曾荫权必须负起全部责任，他要为大花童虚耗民脂民膏的不当作为向市民道歉。如果曾荫权坚拒认错，立法会议员就应该对曾荫权提出不信任或者谴责动议，要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政治代价。 每当涉及公帑，我们期望行政长官身为兼具权力和影响力的香港特区政府首长，能够树立良好的榜样。我提出了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有在特首办，他们需要因应行政长官职务访问的情况，顾及到适度和保守的原则，作出酒店住宿的决定，以及探讨可不可以订立内部规例规管住宿的选择。 同时是向行政长官发放经过调高的膳食津贴方面呢，征求特首办常任秘书长的批准，希望可以有效发挥制衡的作用。 而经济部的社评就说，昨天公布的两份报告都显示特首曾荫权豪化公帑，更加无网管，损害香港廉洁形象。曾荫权自诩为政治家，就应该向市民真诚道歉，向库房补回差额。而特首办就多次强调，特首外访的住宿安排并没有征询曾荫权的意见，但按常理下属咁当然就会按上司嘅喜好去安排，否则一直循规蹈矩嘅公务员又边度敢擅自主张去租总统套房？退一步讲，曾荫权若果有自觉，对于呢啲嘅过分奢华嘅住宿，应该要及早纠正，而非等到东窗事发，令到市民深信佢系化公帑贪威惜食。 大公报的社评讲到，毫无疑问，曾荫权之前的澳门、东京之行，包括乘坐私人飞机、游艇、饮宴座上有江湖人物，以及平租深圳豪宅等等，都没有违反任何法规守则，因为之前特首不纳入反贪条例之列，根本没有可能违规。但是报告书所有的具体描述，不是就等于指出曾荫权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已经可能违反防止贿赂条例了吗？社论又说，就外访人员入住豪华以及总统套房，特首办主任梁卓伟昨日强调特首不知情，户主当然是情有可原，但是讲法就绝对不能接受。一次可以不知情，两次都可能是不知情，但是超过100次不知情又怎可能呢？事实是在入住豪华套房、总统套房一次或者两次之后，特首只要讲一句批评一声浪费公帑，下面办事的人仲会有下一次吗？接受过分的私人款待，外访入住豪华房间，得到的是奢华享受同一时风光，但是付出的就是从政者必须廉洁、特首必须以身作则的昂贵代价。而曾荫权的资历、干练同埋确实是想打好这份工，实在是得不偿失，是大公的社评。 文汇报就说，健全制度比较个人自律更为重要的。社论说，特首在接受款待和外访事件上面引发的争议，与现行制度缺乏监管有密切关系，健全制度较个人自律更为重要，任何人都不能够超脱于制度监管之外，只有健全的制度才可以维护公众对政府廉洁的信任。当局应该要吸取报告书的建议，全面建立对特首的申报和利益监管制度，提升本港的廉洁要求。 东方的政论又讲到，最近港澳两地揭发的连串贪腐大案，涉及极高层的政商名流，就是官商勾结越演越烈的最佳例子。曾荫权的贪腐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绝对的权力是会绝对导致腐化。社论又说，港澳廉政风暴来势凶猛，一场针对贪官污吏的大清算大审判即将来临。 最后看埋星岛的社论，他说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目的是要吸取教训向前看，不过部分的议员就仍然以报告所提出的准则来到量度早前所发生的款待事件，要利用作立法会讨论弹劾的特首的弹药。无论弹劾是否成立，但是酝酿和辩论过程就已经足以让政党各取所需，成为今年夏季立法会选举其中一个战场了。 九点二十一分啊，听完啲社论咧， 先之后咩先， 先之后国定咩啊？ 唔系， 定点讲啊？ 先此声明，以免后论。嗱，我哋本来安排咗九点钟咧，就房署平机会就处理青衣长安村嗰个通道嘅问题，啊，一个残障通道嘅问题。啊，咁我哋咧就而家延迟到九点半先处理嘅，到时就唔好话我哋咧啊。转移视线，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张先生啊，早晨，张生， 张生早晨， 早晨啊，大班，早晨，刘德华， 系， 我都听到好多即系听众咧，头先好光得好劲嗰个耳听众咧，其实都好， 嗰位系公务员嚟嘅，嗰位， 我同你讲，我都系曾经系公务员， 身同感受， 我曾经都系感冒，我曾经都系公务员，我亦都系纪律部队人员，我都感同身受， 系啦， 就系话点解咁样讲咧，就系话我哋有一句说话叫升官就立品， 嗯。 我哋喺我哋即系嘅纪律部队或者系公务员制度里边就，你升咗官， 其实你应该要有个品行，有个品格出咗嚟嘅。 嗯。 咁我相信阿特首佢做政务官开始做到变特首嘅时候，佢都系从政务官出身嘅。 嗯。 佢冇可能突然间一做特首嗰几年，突然间会唔记得咗公务员条例嘅。 嗯。 你呢样嘢系好难去理解嘅。仲有头先阿大班亦都讲，佢话阿曾荫权自己去委任呢两个去查佢嘅时候，我想话俾你听。李国能个大反咧就话，其实大家去问呢样嘢系好简单嘅啫嘛，系咪错，系咪性呢样嘢唔需要，其实唔需要点样查噶、 嗯。 你但系你特首从来都冇出嚟认过错，嗰度先至令到我哋成一个公务员或者市民觉得气愤嘅地方啊嘛。 嗯、 你喺立法会上边，你系好似好感慨、好委屈嘅，又好似有眼泪咁眼泛泪光嗰样嘢，但系你唔系道歉啊嘛。 嗯、 我哋而家市民其实最想就系话。我哋制度上边啊，唔可以对你有任何惩处，或者唔可以干犯任何罪行。但系你系咪真系争市民一个好公开公正嘅道歉呢？ 嗯， 喂，对唔住三个字，其实系要出于于你口，先到令到我哋个市民可以下翻我条怒气啊嘛。 嗯， 大家个报告就系话，即系头先啊，即系你嘅社论有啲讲得啱嘅就系、是，我哋睇即系打狗都要睇主人面啦、啊。即系个老细起哄咩？我哋唔敢够唔够胆逆佢意啊？隨時同你停掉咗你個位置都得啦，啱唔啱啊？唔想打工啊？呢樣嘢係最公道嘅，所以就話大班就係講咗佢委任咗兩個調查委員會去查自己之外，但係有冇講過查完之後自己要出嚟去公開道歉？呢樣嘢我最覺得 我諗而家社會上嘅聲音咧係有一個好強烈要求咧，即係任權咧為咗佢啊，即係呢個啊呢兩個報告啊。要负上责任同埋道歉，我谂呢个声音咧，我 今日佢会做啲功夫， 我希望佢听到啦，系咪啊？ 嗯， 但系就话佢，你要明白，呢两报系咪呢两个报告，如果未出或者冇嘅时候，佢曾经唔委任嘅时候，佢唔应该公开道歉咧？即系大家嗰个良知或者大家嗰个对社会嗰个价值观嘅评价，系咪因为冇咗呢两个报告而去系同佢个角度睇而扭曲 咧？我又同意你嘅，我觉得一个人咧，有时又做嘢要主动一啲嘅。咁呢、 啊、 个就每个人，但每个人有佢自己个人嘅考虑啦。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舆论啊，市民嘅声音系好强烈咧，系要求曾荫权就住啊呢一方面咧道歉嘅。呢、這个系亦都系好事实嚟噶，啱嘛？ 所以大班 咁，而家最紧要佢听唔听到咯。 朋友， 你有冇？咁你话我今日处理得系咪好公道啊？嗱，喺社论啊，我哋全部啲社论都系我哋嘅拣出嚟播出嚟嘅，系咪？ 我唔系，我绝对唔会觉得你有偏私，因为 我一定要公道嘅，但系 系啦，冇错啦，我绝对唔会话你偏私，因为咧，我听咗你咁耐，我都话啦，即系好多市民咧，其实渴望阿大班你出嚟开咪讲嘢嘅时候咧，已经渴望咗好耐噶啦。即系同埋就系由呢件事件上边，所以啲讲句，你系真系话俾你听，有一句说话叫做咩？帮你不帮亲啊嘛。 嗯、 有时系道理就要讲啊，只不过就话你讲迟咗，啲人就觉得你帮咁解啫嘛。 好难做噶，我话咩 啊？有啲嘢就系要两个人去平衡，大家有冇夹过或者有冇成，大家都唔知道。但系就话，起码而家你俾咁多听众打嚟去发挥翻佢哋嘅声音同埋讲翻样嘢咧，我已经觉得系你做咗好公道、好公正嘅地方。 嗱，有啲资料要补充嘅，行政长官曾荫权。朝头早去教堂嘅时候咧，就未有就诊计处质疑外访用公帑入住豪华套房作出回应。不过特首班就话咧，特首班话嗱，呢个最就话曾荫权稍后会公开交代事件嘅。 阿大班啊，佢曾经何时十年前都咁讲啦，喺教堂佢唔讲嘢噶嘛。 唔系，佢而家话稍后咧，佢公开交代啊嘛。咁我哋咪 要 等，咁我哋睇下点样交代咯。我谂我哋就。即系风水都呃你十年八年，咁我哋咪停一阵咯。 我同你，我阿达妈，我又同你打赌， 打赌 即系打赌，佢公开交代都唔会道歉。 你我希望 到任内，到任内 佢唔会啦。 嚟任一刻，即系佢直至6月30号最后一刻，佢都唔会公开道歉。我同你打赌一下。 嗱，我 如果你我赢咗嘅话，我赢咗话你送部收音机俾我。 好， 我就即刻买多部收音机。 记低啊，嗱，阿林生电话 系， 我哋记得 张先生，张生系， 张生电话，张生电话，我哋记低咗噶啦，拜拜， 好，唔 系七月 系 6月30号就6月30号 系 就離任， 是啊， 即係7月1號呢 有新嘅係特首上任。 咁我哋到時一就送部收音機俾阿 張生， 張生 一係就佢買多幾部收音機送俾啲朋友， 咁啊最公道啦。 好，我哋跟住聽阿林先生嘅電話。林生， 係早晨啊，大班，早晨啊，林生， 早晨。 我係姓林嘅，係一個的士司機嚟 嘅。 其實咧，我覺得你哋啲市民係咁鬧阿曾蔭權先生咧，係好唔啱嘅。因为点解咧？阿曾生咧可能睇得无间道多咧，佢而家特登摆低啲伏线俾阿曾荫权啦。 唔好有啲阴谋， 好有创意呢个谂法吓， 系。啊，你哋唔好参啊啦！如果参亲咧，就会系咁样噶啦。因为以前咧立法会咧想钳制呢个法例嗰阵时，冇人通过到啊，啲保皇党。所以而家咧，阿曾生咧，好似佛家讲嗰句说话，就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你系咪针嚟嘅？ 因为点解咧？我留意咗好多事咧，就系话阿曾生咧做咗咁多年公务员啊，冇理由唔识呢啲操守噶嘛。佢使乜贪你呢啲啫？系咪先？都系贪，一早已经贪啦。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啦？ 我唔敢讲。 系咩？其实好多系啊， 我认为你 系啲伏线。 我认为你系针嚟 嘅。你做特首噶啦，唔好同啲官商勾结啊。如果唔系咧，好多 咁而家效果嗱，唔好理阿曾生点谂啦，或者曾荫权点谂啦，个效果就出咗嚟噶啦。 我知啊，所以 呢个就结果咯， 独醒咯。 咁呢个就你嘅睇法嚟 噶， 多谢你 话。系啊，你 喂林生，咁样你而家你揸的士噶，你点听我哋心嘅？ 我就系多谢你咧，送咗套数码心。 唔系最紧要开得啊，最紧要啊。 系啊，我日日听噶，我日日有听噶。 系嗰个电源嘅插头 O 唔 OK 啊？ 唔系，而家换咗，而家新呢啲 OK 啊。 你 唔系你呢只系咪？你系咪新嘅？最近攞噶？ 啊，最近嘅最近 嘅、啊、最近嗰啲好嘅，第一批嗰啲唔得嘅，我哋换紧嗰个插头噶啦。 唔系啊，真系噶，我觉得咧，阿曾生咧唔会系咁样样噶，佢特登留低啲伏线咧，等将来嘅特首冇官商勾结啊，好多人望住你噶。 我谂你咁讲咧， 仲有要立啲法位。 你一阵间去吹水咁样讲咧，忽担保俾啲行家闹你。 唔会，我哋啲行家咧听得你电台嗰啲人咧，都识得不明白非黑白啫嘛。 好多谢你电话啊， 多谢 林生。咁啊，嗱，我哋九点半咧，当我哋琴日咧好喺节目完咗之后咧，联络晒各方面咧就安排晒噶啦，即系房署又会有个负责嘅，即系所谓subject officer，一个负责嘅官员咧，就住长安村 一个项目嘅主管吓， 作出咧解释嘅， 系 啊，咁我哋要处理呢个投诉咧。啊，就唔系话我哋唔听电话，亦都唔系话咧啊避咗唔讲曾荫权嘅事件。 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曾荫权早上如常到教堂祈祷，被问到怎样回应审计报告和是否会道歉，曾荫权并没有回应。而特首办就说曾荫权稍后会公开交代事件。审计处昨日完成检讨行政长官来港访问的酒店住宿的成本预算和主动披露外访的开支。审计处处长邓国斌在商台节目上说，行政长官外访租住酒店要有规则指引，才符合保守和节约的方法。他认为最后把关的应该是行政长官本人。邓国斌又说，行政长官每次外访之前应该有预算，就可以控制到成本和方便监察。立法会继续审议议员出缺安排条例草案，预计上午可以完成审议各项的修订。政府和人民力量就草案提出的1307项的修订，还有75项留待今日表决。如果以每项的修订用一分半钟时间处理，预计需要大约两个钟，去到大约早上的11点就可以完成，之后是三读。各项修订里面，除了政府的一项修订获通过之外，其余全部被否决。港岛半山凌晨两点几有地下水管爆裂，现场是罗便神道和纪连拿利交界，马路有大范围的损毁。由于地下水管爆裂，有大量食水涌出，警方到场后需要封闭附近马路，预计水务处人员在早上11点会完成抢修。 港股开市无耐，恒生指数是低开130点。最新恒指是报18512点，跌115点，而国企指数低开103点之后，跌势是喘定，做紧是9601点，跌84点。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周末和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咁上水个新田公路入返元朗方向近呢个锦绣花园嘅中快线有宗交通意外㗎，龙尾排返后面嘅米布啊。另外跟进返早前干落道中天桥向返西环方向近呢个临时街停一场嘅坏车呢，仍然未清到好㗎，龙尾相当长㗎，一直排返去东区走廊出面嘅隧道出口位。冇错啦，同时影响到呢个东隧咧，实施紧呢个间歇性封闭噶，塞紧车各位咧，尽量忍让多一阵啦，唔该各位吓。好啦，睇翻港岛翻工车龙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只系去到广告牌啫。另外呢个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啊，唔错噶，暂时都系畅顺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仍然车多，排翻去呢个交易广场噶。喺啦，立法会继续表决呢个议席出缺安排草案。不过咁啊，今朝得翻郁文卿一个喺度拉布咋吓。唉，仲有啊，听到最多嘅就系噔噔噔噔表决钟声啊。不过咁几十项拉布修订啊，相信好快完咯。唉，到时就冇得睇书法表演啦吓。唉，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骏发。花园噶，睇埋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盖咧，现时去到学园街嘅。咁啊，新界区思瑞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都系正常噶吓。啊，大妹啊，认识呢个异性咧，专家就话要45度啊，咁影靓相啊，咩角度之靓咧 吓？阿通啊，嗱，每个摄影师咧都有自己嘅风格噶嘛。如果想要多啲灵感嘅话，不如喺今日下昼6点到8点嚟到九龙石硖尾百田街30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啦。因为嗰度咧有张伟乐先生嘅个人摄影展《光影作坊》啊，佢咧就用光同埋时间两个基本元素去探求新角度。正所谓有心思有创意，我嘅大眼妹仔超中意啊！大家唔好走宝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足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ulink 十万，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u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劲，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3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我们来听 DJ， 我们来听 DJ， 听着风波里的茶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星期一至六，朝朝7:30。 由今日开始 ，DBC 除咗还声于民，仲还机于民。全新 DH2 手提数码三机，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蚊就买到啦。仲送埋一对 Panasonic 超轻型耳筒，仲快啲迟啦迟啦，去全线 7-Eleven 抢购。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Bahut bahut syukriya. Khakun makab. Aap sabka bahut bahut syukriya. Kare kam hoi sam kam daise. Kumiya. 佢哋话多谢大家支持 Digital Via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同埋尼泊尔节目，快啲大声啲话俾你哋身边唔同族裔嘅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咁就要再大声啲啦 ！Digital Via the family。 猩红热是透过直接接触或飞沫传播的传染病，主要影响儿童。如果发烧、喉咙痛或者出疹，要尽早看医生。按照医生指示服用适当的抗生素，可以有效治疗猩红热。为保障其他人的健康，打乞嗤或咳嗽时要掩住口鼻，病了就要留在屋企休息。要减低受感染的机会，记住勤啲洗手。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如果你提呢样嘢，系会俾人一种感觉，你纯粹玩嘢。 呢个价格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8，咁我哋咧，寻日就倾紧呢个长安村，就系近住安柏楼咧有个行人天桥。咁咧，居民就话咧，因为喺呢个要喺一个通道去到港铁站嘅，咁嗰度咧弊家伙啦，又冇升降机嘅，咁咧嗰个通道就非常之窄。咁即使两架 BB 车，又或者咧系有啲长者要坐呢个系轮椅嘅时候咧，就要大家要咧就住咁嚟啦，行啦啊，咁啊好唔方便。 咁我哋而家电话咧旁边有房署嘅助理处长啊，负责屋村管理嘅陈少德啊，陈处长嘅，早晨，陈生， 早晨， 早晨，郑生，林生， 系啊，咁啊有啲居民咧，甚至乎立法会议员咧就批评你哋咧过桥抽板，就即系话因为长安村咧就。大部分啲單位都賣咗俾啲居民嘅，咁賣咗之後咧，你就關人啦，就唔肯將呢、這個呢條天橋咧啊改善。咁你哋喺呢方面有啲咩解釋咧？ 嗱，其實長安村咧就係、是、我大班你知啦，長安村係一個租者置其屋嘅計劃嘅出售咗屋村， 筍嘢嚟嘅。 咁其實賣咗八成噶啦，咁咧房委會擁有咧就係、是、未賣出嗰啲單位業權。 其實而家仲賣唔賣噶？ 現有嘅住客。租客咧，如果去上咧，仍然可以买嘅。 即系嗰两成租客仍然可以买嘅，如果想买就 系啦啦。 啊，笋啦，咁几多钱啊？就一个单位。 我谂都系呢个我手头上冇资料，都应该唔会贵嘅。 哇，即系笋嘢嚟嗰啲啦。 咁其实咧就房委会即系嗰啲未卖出单位嘅业主啊，吓咁好似其他业主一样吓，我哋每个月我哋都交管理费嘅。 系 啊，咁其实交成。差唔多60万管理费一个月嘅，咁村外个所有嘅公共地方啊，都系由长安村嘅业主立案法团同埋佢请嘅物业管理公司咧嚟根据， 即系每个月嘅管理费收入都有300万嘅， 唔系我哋俾60万一个月， 我知即系计埋成条数咪300万咯， 又可能系呢个数啦， 系啦，成五倍啊嘛， 咁我哋就跟即系嗱，佢自己请咗嘅物业管理公司，根据个长安村嘅大公契嚟进行管理同维修噶嘛。咁所以我哋房委会咧就唔会代替业主立案法团咧决定嗰度即系任何嘅改善工程或者加唔加 lift 嗰啲嘢。咁但系我哋会将呢个意见反映俾业主立案法团嘅。其实嗱，如果佢要有任何嘅改善工程。我哋作为其中一个业主嘅身份，我哋一样都要夹钱嘅。 嗯， 系嗱，譬如如果啊，我讲如果啦吓，如果大家通过咗喺嗰个立案法团嗰度通过咗，要将呢条啊改善，咁你哋会赞成抑或反对咧？ 如果系对住客。有好处嘅嘢，我哋会支持嘅。 其实你哋有冇一个义务咧？即系作为房署啊，即系你发展商啦，等于啊，即系卖晒啲单位啦。即系你哋有冇一个规矩或者义务？即系通常呢啲屋村卖咗出去咧，你哋会少数服从多数，或者你哋有个 protocol 咧，就跟嗰个立案法团嘅决定去投票，你哋唔会反对嘅，咪一般都。 我睇逐个个案处理嘅，有时我哋要采取中立嘅，有时我哋要睇嗰个 我哋其实都考虑第一合唔合法先啦，嗰样嘢嗰个系咪？如果合法嘅，系如果对大多数嘅居民系有好处嘅，咁我一般都会支持嘅。 咁而家嗰条通道，你有冇你？我谂你都有处理紧噶啦。你有冇睇过咧？你有冇去视察过咧？冇 嗱，我哋其实咧就将嗰个诉求咧就反映咗俾业主立案法团，咁业主立案法庭亦都。答咗我哋嘅， 佢哋嘅答案系咩？ 佢哋答案咧就话咧嗱，因为嗰度系有条行人天桥啊，有个斜道嘅，有个斜道喺度，即系个斜道咧，佢哋讲咧就系、是、个斜道嘅不论个宽度啊，同埋个坡度咧，都符合咗而家即系最新嗰个无障碍通道嘅设计手册嗰、那个2008呢个要求嘅吓。咁、啊、另外咧，佢亦都答复咗我哋咧，话佢哋暂时仲冇计划。会作出一啲嘅加 lift 嘅改善工程嘅， 即系立案法团就唔赞成嘅。 系啦，系啦。 咁其实嗰条通道如果要动用几多钱嚟嗰个改善？ 我手头上就冇。喂， 佢哋攞出嚟讨论嗰阵时候，梗系有讲话，大约个预算系几多钱噶嘛？ 佢哋仲 即系可能如果 我理解就冇啦。就 如果一蚊咁啊，梗系大家赞成啦。如果1,000,000就大家唔赞成啦。但系你唔知嘅，冇呢个资料。 系啦，同埋我嘅理解咧，嗰条行人天桥咧就业主立案法团咧系负责个维修保养嘅， 当然啦。 咁佢哋建议嗰、那个即系有市民或者居民建议加嗰、那个电梯咧，亦都出咗个村界嘅。 啊， 系啊， 出咗村界。咁嗰啲地方系边个嘅？ 嗰、那个系 公众嘅， 政府地嚟嘅。 系咯， 仲要申请咧，即系如果要做就 系啦，系啦。 咁我想问下你啊，而家个立案法团，你哋每次买嗰啲楼咧，都会摆一个储备喺度噶嘛？ 系啦， 咁而家个立案法团个储备大约有几多钱喺度？ 嗱，我哋每一个单位咧，就有一个维修基金嘅，每咁嗰长安村有7,000+伙，都近亿噶啦， 即系有成亿喺度嘅。 啊，近亿。 咁其实可能整条通道唔使好多钱嘅啫。 咁但系嗰、那个我哋头先讲啦， 即系个立案法团唔赞成啦。 系啦系啦， 其实就冤有头债有主啦，即系房主就话喂，老实讲，大佬唔关我哋事嘅，你哋不如走去搵个立案法团同我哋倾下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就正常嚟讲啦，我哋自己屋村咧，我哋嗱新起嘅屋村咧，我哋都一定跟嗰个最新个2008个无障碍通道嗰个设计手册做噶啦。就算嗱，因為嗰個設計手冊2008出啦，咁你答翻你理解會好多樓係根本2008之前起㗎啦，係嘛？亦都呢個法例係其實冇追索權嘅，但係我哋都會喺我哋所有而家手頭上現有嘅建築物，包括屋邨啊、商場、停車場啊，我哋都會做個改善工程嘅。咁其實我哋嘅目標就係今年年中咧就大部分完成㗎啦。我哋等定3亿+嚟做呢、這個即係無障礙通道嘅改善工程嘅。 嗱，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呢、這個假都唔係假設性問題，因為我哋有呢個平機會嘅同事咧就會我哋琴日都同佢通過電話啦，佢就今日會交代咧，究竟呢條屋邨納唔納入嗰3,000+建築物，即係需要改善呢、這個。无障碍通道嘅建筑物嘅名单里边，如果系列咗名单入边嘅话，咁就变咗呢个立案法团唔可以拒绝改善呢个通道。 我嘅理解咧，因为嗱，就系房委会都系一个教育机构，我哋其实就每季度咧都系立法局报告个无障碍通道嘅改善工程嘅进度嘅，咁咧就系、是、房委会嗰啲就包括我哋嘅现有嘅公共屋邨嘅，咁。应该咧呢个租置计划嘅屋邨咧就应该唔包嘅， 系嘛？ 系 咁啊！嗱，如果啊， 因为其实租置计划屋邨其实即系亦都相类似一个私人屋邨。 但如果平机会咧，我哋同佢倾啦，佢话唔系，就算唔喺个名单度，佢哋都有权要求改善嘅，好似话。 我知道，亦都有啲个案，我哋呢啲租置佢平机会系。是跟進是要求那個業主立案法團做一些改善的工程的。 那如果真的平機會說需要改善而立案法團又一意孤行幾大都揞著荷包不肯出錢的時候，那房署就很尷尬。 但是我記得有一個個案呢，就做平機會呢，就是考慮 起诉嗰个业主立案法院嘅。 哦，可以佢有起诉权嘅。 但呢个系平机会自己决定啊。 当然啦， 我哋唔喺度去啊。 唔系，咁我哋好清楚噶啦。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或者如果你有啲资料，或者同我哋啲同事讲讲咧，我哋点样揾到个立案法团嘅主席咧？ 哦，或者我访问之后，我叫同事俾一个联络资料你啊。 多谢你啊，多谢你电话。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平机会嘅政策同埋研究主管啊朱崇能啊朱生嘅，朱生琴日都同我哋通过电话噶啦，朱生早晨， 早晨朱生， 早晨两位主持， 喂朱生想请教下你啊，你琴日你同我哋搜集嘅资料啦，就正话咧听到房署嗰位同事讲就话因为呢个自治居所嗰啲屋邨咧，就应该唔纳入你嗰三千几个单位嗰个名单里边嘅，系咪事实咧？ 我都 check 过啦，其实琴日做咗两样嘢，第一就联络房署啦，我亦都亲自第二样嘢就实地视察咗个环境嘅。 啊，多谢你。 咁我就都睇翻嗰三千几个名单里面咧，的确系冇呢一个建筑物嘅。咁我哋就即系了解过啦，就因为当年即系买咗即系八成嘅业权就俾私人啦。咁房住只係 keep 返兩成，頭先都講過啦。咁佢哋呢就當年亦都注資咗，即係每一户14000一個，我哋叫 M&M 啊，即係話維修保養嗰個基金嗰度嘅。咁就如果要真係即係，因為佢好怪嘅呢個個案，佢嗰個範圍呢就出咗嗰個屋村嘅範圍，但係當年寫個大廈公契嘅時候呢，佢哋係納入咗就係話管理維修呢就係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去做嘅。咁所以如果循法例嘅方向講呢個個別個案呢，即係初步掌握到個資料呢，似乎就應該對口單位就係個法團嚟嘅。但係我就會另外咁睇一樣嘢，就係話我睇返實地視察呢，有兩個另外嘅途徑可以去到機鐵站嘅。一個呢就要行大概200多米嘅平路啦，就去到近泳池嗰邊呢，就入去呢個青衣城嘅，咁樣去機鐵站。另一個途徑呢就兜個圈，咁就喺過咗馬路喺長安村嘅後面嗰度出返嚟呢，就兜過嗰個小巴站呢，然之後再過馬路呢，咁樣上去機鐵站嗰度嘅。咁就兩邊呢都會行遠咗，大概 都係唔方便呢， 都係唔方便嘅。咁我就覺得因為香港作為即係一個即係簽署咗一個叫殘疾人士權利國際公約嘅一個，即係因為中國係即係我哋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啦，佢係有政府有個積極嘅責任呢，係去提供一啲設施俾殘疾人士嘅。咁我睇返嗰個屋苑呢，即係嗰個長安村裏面呢，其實地下呢有好多長者中心啊、殘疾人設施啊，我相信都係1蚊租嗰種形式，係政府係俾佢哋喺度租住、租用嘅。咁如果嗰條村你又話咁唔便利嘅話，咁作為政府，我當你有即係200米外或者300米外有另外設施可以做得到。但呢個唔係最方便嘅，最方便就的確係呢一條橋嘅。雖然話你話法律上可能好難捉得到你，即係初步掌握到資料啊，但政府是不是有个责任要考虑呢一班残疾人士、呢班长者佢哋嘅一个途径系方便佢哋用到最近嘅设施呢？因为呢、這个譬如你机铁啊，或者系巴士总站啊，呢啲系即系政府运输当局啦、highway 啦，即系个路政署啦。其实我哋唔可以净系单单睇一个，即系各列式咁样睇，譬如房署佢嘅责任啊，嗰啲唔关我事啦。但你整个政府嚟讲，得一个政府嘅啫嘛，佢哋需要睇呢样嘢嘅。咁你话用法例呢，我初步睇我哋系难去做得到嘢，但系你话佢有冇一个积极责任呢？係有嘅。如果佢哋唔做好呢样嘢呢，我哋即係整体嚟讲一个系统性，我哋发现係有个问题呢。我哋即係嚟緊其实九月呢，联合国呢个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呢就会有一个听证会。 係。 今次係听中国嘅。 係。 咁我哋如果 俾人谴责冇人啦，即 係。係俾人谴责冇人啦。我觉得政府应该自己积极检讨 啊。而家个问题就啦，个问题就係一个两难嘅局面啦。因为第一的而且确呢个屋邨係卖咗出去啦。 係。 咁政府又喺个公契嗰度写明呢条通道呢嘅责任呢就喺呢个立案法团啦。 係。咁你都注资咗嘅当年 啦。而立案法团政府又摆咗一笔钱喺度啦，成亿喺度啦，而家。 係啦。 每个月收緊300万管理费啦。 嗯， 咁其实嗱，当然最好就我哋永远都系最好就阿公出钱啦。但有时个问题就系呢啲咁嘅立案法团，你拿住嚿钱喺度，嗱，我谂改善呢条行人通道，我谂最多都系使1-2千万嘅啫。你又整埋部 lift 都系，都唔会多过1-2千万噶啦，点都唔会多过。咁其实 如果呢班立案法团呢班人啊揽住死人都唔肯做，就听政府做，咁你会点睇啦？作为政府有责任啦。 呢、這个就要再细微啲去睇啦。讲真，我又唔系法官，唔能够评定嗰样嘢啱与错啦。但我可以有我自己个人嘅一啲睇法啦，或者叫 observation， 即系有啲见解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嗯。我去现场睇过咧，嗰度天桥而家咧就 系 用一个斜道嘅形式嘅，大概系1.1米阔，我度过噶啦、 嗯， 就其实就符合咗标准嘅、嗯，就一格轮椅一定过到。 但呢个最基本嘅要求， 最基本要求嚟嘅。咁就嗰度咧就会系大概20米长嘅斜道，咁就要分四节咁先上到桥面嘅，咁、嗯、即系行80米噶啦。咁对老人家嚟讲，如果冇人推咧，都几辛苦噶。咁、 嗯、 但系符合标准嘅，1:12同埋即系个阔度系够嘅。但系如果 但系佢哋话两架车一齐行， 系啦，对头车就唔得啦，对头车一定唔得噶啦。 点搞咧？两架行到中间，咁边个褪后咧？ 咁所以其实系需要考虑一啲即系另类嘅设施，可能俾到佢，可能加 lift。咁但系呢样嘢咧就你话法例啦，我哋评议会就即系执行一个叫做残疾歧视条例啦，同呢个最相关咧呢个课题。但系个条例里面咧就佢又唔系写得咁死，话规定点做或者点样唔做就会违法。佢、 嗯、 个写法咧就系话，当一个设施系现有嘅设施，因为佢嗰、那个性质或者佢其他嘅有啲不合情理嘅困难咧，佢系譬如话资金上嘅做唔到，或者系有啲其他嘅，譬如即系实际系唔可行， 系 做唔到嗰样嘢嘅话咧，咁嗰啲可以系一个辩解嘅理由。咁所以咧，每个个案咧都要睇翻当时当地个环境做唔做得到，究竟有冇其他嘅限制佢做唔到，咁要每个个案去睇。咁所以咧，其实你唔能够话死佢而家佢唔做咧，系一定系错。咁但系需要谂办法。咁你话讲资源嚟讲，立案法团可以有资源去做嘅，我相信系有嘅、嗯。另一方面，政府作为政府一个即系喺公约上面佢有一个即系、就是commitment， 即系佢有个责任去做呢样嘢。 我嘅睇法咁啊，朱生，如果立案法团冇钱咧，政府去做咧就责无旁贷噶啦。但如果当立案法团有钱，又揽住荷包唔想做，又走去要求用公帑去做咧，我又唔系好同意嘅。 我同意你个睇法，同意你。 所以我就觉得呢立案法团啲人都好自私，佢谂住冇嘢噶，我死人都揽住嗰一亿，我就唔放噶啦。啊，等你啲人去闹政府咯，咁政府出咯。如果咁样又系唔公平嘅，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 咁所以 大家嗱，从一个居民同一个小市民嘅角度嚟睇咧，我又唔知道咧，我亦冇机会睇过公契。你房署起个咁样嘅， 朱生睇过公契 咁嘅通咁嘅 通道，但当年冇呢啲残疾通道，而家大部分啲喂私楼都冇啦。 你假设就当而家呢个系冇卖出去嘅，咁你政府 冇卖出去，一直做 做啦。 但系每个单位俾咗20几蚊嘛，就系讲咗啦。咁你又签咗啊嘛？嗱个问题，我觉得唔系，我有时我觉得呢立案法团咧系几自私，我话俾你听一样嘢。 其实同你即系，我分享一下就系，我哋评议会咁多年来处理关于通道嘅个案咧，最难处理嘅就系立案法团，因为其实、嗯、因为佢系一个代表咗可能系几千户嘅人，咁每个人有唔同嘅心态，有唔同嘅取态，佢哋要大家 冇嘢噶，好简单嘅， 或者清唔清职添，有时候佢哋真系 国家打扫门前雪，我屋企冇残疾人士嘅，我又唔用条通道嘅，大佬你有冇搞错？攞成1000万出嚟，每伙咧就用咗几多钱咁啊？咁计噶嘛？啊，请攞啲钱去话啊，譬如我有细佬哥啊，不如整好嗰个游乐场好过啦。即系好多呢啲睇法嘅，我谂到不好多谢你啊，啲资料齐全。嗱，我哋再跟进嘅，我哋会揾翻当区立法会议员啊。咁睇下佢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啦。 其实据我知道，应该喺5月嗰阵时候，喺呢个房屋事务委员会，佢哋都倾过呢啲即系屋邨范围外加建 lift 嘅一啲议题嘅，佢哋倾过嘅5月都。咁、嗯、但系我相信长安村呢度就似乎系冇列入。 我揾埋阿达仔再倾过，呢个第一系佢选区，第二佢又房屋委事务委员会嘅、嗯，好似系主席添。 系，同埋我哋今朝咧，同埋寻日都未能够接触到嗰个系立案法团嘅代表啦。咁我哋都要听下佢哋意向系点样。 我哋继续跟进呢样嘢啊！多谢你落去， 多谢你，多谢你，唔该晒。 好啦，咁我哋咧临尾咧都要听下电话大班。虽然 唔系，如果嗱，我哋而家电话，我哋而家时间系9:56。 系。 我哋咧就电话旁边有邓生嘅，如果我哋好多听众咧都想打电话入嚟啊，讲关于曾荫权呢件事咧，我哋补翻嗰半个钟，我唔好意思咧又会征用啊梁思浩半粒钟噶啦，不过睇下有冇电话啦，嗱电话就18721111，我系绝对公道嘅，因为啲好多听众咧就认为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啊，即系成个风波里啲茶杯咧都应该讲曾荫权嘅。 咁既然我哋用咗差唔多半个钟头讲跟住一个个案呢，咪咪应该补返个半个钟头呢，如果听众呢有兴趣啊，亦都认为我哋应该继续讨论，即系 听朝大把时间倾嘅， 系咁可以继续倾听落去嘅。你赶住走啊，林英华。 系啊系啊系啊。 你赶住去边啊？ 赶住去医院啊！ 你赶住去医院，咁你去先啦，我听咯。吓，我有啊，我有罗明书喺度啊，我又有啊梁思豪喺度啊，佢两个一定入嚟噶，你唔使担心。 我哋听下邓先生， 你可以走嘅，你可以。 邓生， 邓生，早晨， 早晨，早晨。 林英华，早晨啊，谢大芬，你好。 呢个林英华做逃兵嘅啫，你唔好。 今日咧，我啊好好想讲讲阿郑大芬你咧，即系呢个节目个风格，其实咪同以前你嘅主持嗰个年代咧有啲唔同咗咧。 我唔知道，要你去评价。 我的评价咧就系、我相信大部分听众都有同样嘅评价噶啦。就是的而且確你跟以前有少少改變了個路線， 是好還是不好呢？ 不是那麼好咯。 為什麼呢？哪方面呢？ 以前來說，我就給我心目中的印象，你幾乎是半個包青天 的形象的了，即是又就這樣發聲，又即是鬧了什麼狗官什麼狗月臨頭那些東西都不敢說但是現在呢就好像少少鹌鹑咯，我覺得 係嘛？ 唔計，我唔計， 你撞啊，我擔得噶啦。 今日呢個主題為啦啦嗱，好多其他風雨節目，其實我三部收音機一齊聽噶。 嚇咁犀利啊！ 商台、港台，你哋都聽。 OK。 咁但我主力諗住聽你呢個為啲，大聲主力聽你呢個電台啊。 嗯。 咁但係聽到其他啲風雨節目咧，幾乎全程講足啊。 嗯。 咁直千禧年代咧，由八點鐘開始講到啱啱正話先轉第二話題。 咁有冇電台係加班嘅咧？ 我就唔知道，咁但系咧， 梗系冇啦。 一开始咧讲足晒，到而家啱啱先转咗15分钟之前先啱啱转第二个话题。 唔系啊，嗰个我哋讲，我哋解释咗噶啦。 你估打电话入去，但系你哋咧就一嚟放电话啲热线入去咧就比较少。 唔系 啦，系我哋今日听咗好多电话 啦。我听咗总共你呢个电话第十个，你呢个系 比较少啦。你转咗好多即系。 咁我加班喎，而家。 你哋嘅主题咩？佢个还声于民啊嘛。还声于民意思，即系俾多啲市民发表意见啊嘛，系咪先？ 唔系啊，邓生啊，邓生啊，嗱，我而家话俾你听咧，我哋而家咧就全香港冇一个电台啊，加翻嗰半个钟嘅， 系嘛？ 嗱，我哋处理个投诉一定要处理嘅，你都听到正话评机会嗰位主任啦，琴日我哋同佢倾完之后，佢即刻走落个村度帮我哋去睇，睇完之后俾晒资料我哋，你觉得系咪我哋都应该处理咧？ 系，但系咧今日呢个第即系补充好多头条咧，都系啊。 咁我而家个加班处理，你同唔同意咧？ 同意，同意，非常之赞。 咪得啦，咁咪赞下我先得啊，大佬啊！ 好啦，如果你 鼓励下啊，大佬啊吓，我哋啲心理都脆弱，咁你鼓励下噶嘛？得噶啦，你壮个胆得噶啦。嗱，呢 几公开道歉啊嘛，呢样嘢应该大家先攞啲讨论。 我认为需要噶， 就唔好话因为你系同佢老友。 唔系呢个就呢个冇得洗底嘅。你唔可以因为人哋落难嗰时咧就唔认人老友，人哋做特首嗰时咧就黐埋佢，咁唔得嘅，啱啱 好，听收先。 继续讨论。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